好啦，咁啊，之后嗱，我哋讲讲咧招呼下呢个毛哥先啦，系咪？我哋毛哥啊，咁咧梁国雄咧就话说啊，嗱，即系前排咧咪呢有个郭少杰啊，同埋严敏华就去咗呢个日本嗰度啊，跟靖国神社嗰度纵火嘅。好 系。 啦，咁啊呢两位大哥大姐走咗去纵火，咁啊自然俾人拉啦，系咪？啊，俾人拉咧，原来又有一个创造咗商机出嚟，就系即系好多嘅。啊，政黨團體啦嚇，就係為呢兩位嘅仁兄咧，就話要去即係籌款咁樣話，咁啊結果咧，其中一位嘅當事人就係嚴敏華啦嚇，就佢嘅母親啊，就係叫做葉女士咧，咁佢就係有一個嘅説法嘅，就指稱咧呢一個嘅梁國雄咧，就係慣性籌款。咁政治生涯咧就走到尽头喎、哦。嗱 我哋觉得咧，即系有需要，我哋今晚咧可以一齐检视一下，到底点解嗱？严敏华都曾经系社民联嘅成员啦，咁点解佢令寿堂系会有一个咁样嘅政治判断咧？我哋一齐睇睇啦。 喂，修正下先，头先你讲咗佢系叶女士，嗰、那个 系 系欧女士嘅， 欧女士系啊，唔好意思，欧 系 女 欧女 士。 士系。 修正修正嚇，啱嘅，即係講錯咗就要即係修正嘅嚇。好啦，咁我哋睇睇咧，就係即係歐女士啊，咁佢嗰個嘅説法係點咧？嗱，因為部機咧就慢到咧，即係阿媽都唔認得啦，連改即係連 click 入去嗰啲圖片咧，即係都係 click 唔到， 都要叻嘅喺度。 係叻咗叻機啊！呢句又唉得啦，唉，所以咧。你話係咪有即係有必要咧換咗部機？所以咧下個禮拜就得㗎啦，應該俾啲時間我哋啊各位益友啊。好啦，咁啊一齊咧睇下呢一個嘅歐女士咧就有咩講法啦喎、啊、OK 啊，個時間嗰度遮住咗，我哋褪落啲睇啊。OK 嗱、啊，見到啦。咁啊歐家寶女士咧就話喎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嚴敏華嘅母親啦，呢、這個係。咁佢話希望咧就市民啊唔好捐款咧，俾嗰啲喺香港啊關於郭兆傑同嚴敏華嘅營救活動。而家主要嘅角色咧就喺日本方面，所以啊如果要幫助咧都係俾日本嘅後援會。咁我本人歐家寶咧就不忍大家嘅血汗錢啊，唔能夠達到幫助郭嚴兩位嘅心願。佢知道咧，對於呢啲人咧有好大嘅影響，已經係俾咗相當嘅時間佢哋糾正啊，但係冇回應，無可奈何啊。本人咧就唔會接受任何嘅訪問噶啦，不過咧就隨便廣傳，咁所以咧我哋就係將佢哋嘅一啲嘅對話啦，同埋長毛有個嗱有個幫佢管數嗰叫唐婉清女士咧，都有喺呢一個嘅 post 嗰度回應嘅。我哋咧逐一睇睇到底。點解歐女士咧係會有呢一啲嘅想法喎？嗱，我哋睇埋歐女士嘅政治判斷先，好唔好啊？嗱，呢個好緊要嘅吓。嗱，歐女士就話：本人啊無悔啊，即係行社運啊，只係咧各方嘅人物不善謀劃之緣啊，慣性籌款，政治生涯走到盡頭，影響深遠。咁啊，有個嘅即係佢嘅朋友啊 Mary 啊就話。欧家宝，你讲紧 long hair 啊，long hair 即系长毛，长毛咧就即系梁国雄啊，又称咧长毛贼。OK，咁啊，欧女士即系回应阿 Mary，阿牛都系呢个牛就当然唔系泥牛啦，就叫做阿牛啦，嗰个叫做嗰个阿牛 曾 即 建 系 成 曾建成系啦，讲到口唇边又唔记得，即系成日搞民间电台嗰个曾建成先生啦，吓。咁啊，下一个咧就佢嘅朋友啊，Norris 就话：，唉，欧家宝呢类人啊，令到大众失望，睇清楚佢哋嘅真面目，唔好再支持佢哋啦。阿欧女士即系话：，Norris，我就系怕咁样搞散社运，啊，已经散到咁啦，即系事情啊发生之后，我一直向好嘅方面谂噶，系佢哋已经行到呢步啦。我就冇办法再维护啦，嗱，即系咧，欧女士咧都系大局为重，不过基于公众利益，佢就系即系踢爆呢一个嘅 长毛贼 ，OK， 两难啊！呢啲真系中意两难啊！ 中意两难全，哎，好啦，唔好唱呢部嘅嘢。咁我睇下嗱，你点样佢点样讲喎？嗱，佢哋即系 WhatsApp 对话啦。嗱，呢个系根据欧女士嘅提供啊吓。嗱，如果长毛贼系要告肥胖咧，告欧女士，我全部引述嘅。OK， 嗱，嗰个 WhatsApp 嘅群组咧就叫做营救国贤啊吓 ，OK。郭即系郭兆杰，严即系严敏华啦。牛咁啊，呢个牛就话啦，咁啊后援会系咪唔够钱用啊？咁啊有个 Tanaka 就即刻答啦，咁你哋都冇出过一分一毫，你觉得依家会有钱咩？咁样嗱，相信咧呢一个嘅即系发文嗰个就系阿欧女士本人啦吓。咁佢点讲咧？佢话苦主出咗2000蚊港纸，有20000 yen， 系咪拎得翻咧？出磅！我俾个户口号码阿牛哥你入数啊吓啊，跟住咧长毛 long hair 嗱，呢个相信就系梁国雄啦 ，OK 吓，佢嘅 nickname 就系长毛 long hair， 佢话我俾不要真系啰嗦啊，呢个呢个因为唔知点读， 喺两个钟头后先答我俾 嘅，系啦，唔系嗰两个半钟啊，嚟我纠正你吓，两个半钟 OK， 咁我俾。不要再啰嗦吓、啊，即系呢、這个，因为个粤音系咩咧，我就唔识啊。即系不要嗰两个，即系两个字拼埋咗，呢啲系北京话嚟嘅吓，唔、啊、识读呢个字吓、啊。说中文系都唔系叻晒噶吓，唔、啊、识读嘅有啲字都好啦。咁啊，阿、啊、即系阿郭啊，呢、啊這个系阿叶女士系咪？唔系叫咩名啊？唔记得。欧女士咧就即刻当啦。喂，日本后援会方面咧。啊、就勞累乜乜咁，佢咧就啵咗嘅，有啲字系查咗，我哋睇唔到啦。長毛答佢話：你要幾錢啊？咁樣你要幾錢啊？咁樣即系嗱，即系開始啲語氣嗱、啊，你睇到咧嗰啲語氣咧，就態度咧，係啦，唔係咁好噶啦啊。OK 啊啊 OK， 咁啊跟住喂，我哋要順翻個次序去講喎、哦。頭先講到嗰度，好啦，我哋出第二章啦。咁啊，跟住咧就啊，付出心力去探望，其他唔关佢哋事，要俾少少心意。长毛就即刻讲啦，仲有冇钱要俾？有就讲出嚟，唔该咁样嗱，即系呢啲好符合佢嗰啲嘅语气，我就学唔到啦。但呢其实好即系吻合佢同佢无神论做节目嘅时候嗰啲嘅语气啊，同埋佢平时上网闹人啦、 啊，都好似 系咯，看人啦、啊， 我哋讲啦 吓啊。有冇錢俾啊？有啊，講出嚟啦，唔該咁樣。嗱，佢都係呢啲咁樣嘅態度噶啦。咁啊，即係即刻歐女士啊，多謝人哋，我呢份就係咁啦。其他咧喺郭小姐日本嘅消費，我收呢啲錢係俾日本後援會。OK 啊，22:12啦，呢、這個圖片啊去到好啦。啊，長毛賊真係好笑啊嚇、啊！好啦，跟住一路講喎。嗱、啊，跟住呢一個咧。上邊嗰個咧，佢就即係 call 咗有一句説話，就我節衣縮食都會付呢筆債，拜託我會做到，就唔知邊個講嘅呢個係，因為佢就冇 show 到嗰個名出嚟啦，嚇、啊，咁啊即刻係嘛，佢就歐女士就話補掉話俾帳單就有得收，我只係收翻自己嘅錢做正常嘅嘢，因為佢有單據啦，我相信。長毛又拉布咯，佢話我俾唔使再講啦，嗱呢啲拉布嘅，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嘅呢啲嘢係嚇。咁啊，歐女士就即刻話佢擠入扶傾，我要報答後援會嘅弱勢老百姓啊！咁有義有情，我唔使發脾氣啊，毛哥，我做翻人性嘅事情啫。聽日我收到錢，我會交代翻，唔係我自己要，係俾日本後援會嗱、啊，即係佢都已經係意會得到啦。呢、這個梁國雄咧，其實就喺度發爛渣、發脾氣 ，OK 嚇、啊。O K， 个人唔使发脾气噶，毛哥咁样啦，即刻。唉，只要一讲钱就系咁噶啦，哎呀，真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哇，只要呢个变咗广播剧咁啊，你明唔明？ 啊，嗱，广播剧 feel 啊，真系。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17点嘅晏昼5点嘅时间啦，吓。 系。 O K， 嗱。即系咧，嗱，有一個人就係講話呢個，我相信係佢哋最初嗰個嘅對話嚟嘅。咩人講就係要求日本立即釋放郭兆傑，葉敏話簽名運動。咁你知簽名運動就當然會擺埋個箱喺度啦，多數都係會九成都會啦。即係當然唔會齋簽名啦。根據梁國雄或者係即係阿牛嘅呢啲嘅 Fetish 慣常嘅手法， 係啊，即係因為佢哋嘅叫 track record 咧，叫往績啊。咁根據佢哋往績，多數有佢出現嘅地方咧，除咗嗌咪之外咧，都會擺個箱喺度嘅咁樣。咁 又話要釋放郭兆傑葉問，哇，好啦，即係4月2號嘅晏晝2點至6點半，即係企街咧就4.5個小時，就灣仔嘅 A3 出口嗰度咧，真係人來人往啦。OK，咁啊。跟住咧，即刻即系呢一个嘅严敏华嘅妈妈咧，就即刻好公义咁讲啦，唔好再喺街上边筹款啦，攞签名咧系好好嘅，喺街上解释佢哋嘅行动都系好好嘅，但系筹款就不必啦，咩嘢事件都筹款令市民反感啊！我从唔知边个嘅手里。收到咗长毛嘅3400蚊港币，我咧就会过数噶啦。好多人会谂啊，喺监里边系咪要使多钱呢？市民啊，冷眼旁观，心水清，更加就唔会谂签名啦。咁样嗱，即系咧，其实就系我哋都要即系赞一赞啊，严敏华嘅阿妈咧就欧女士 好意 啦， 思。 欧家宝女士啦，即系佢好公义第一。佢係為咗公眾利益，就係咧，即係揭發咗原來咧，佢哋嗰個嘅慣性籌款咧，嗰個政治生涯咧就係走到咗盡頭啦。咁樣係呢個根據歐女士嘅判斷啦。呢個我哋當然係亦都相當之同意歐女士嗰個政治判斷嘅。呢個 OK，呢個第一啦。好啦，第二就係佢咧係為咗公眾嘅利益，係踢爆咗哦。原來咧呢一啲咁樣嘅捐款咧係去唔到。真正受即系真正有需要咧，受到援助嘅人嘅手上嘅，即系去唔到呢个所谓日本后援会啦。我相信就系、是、啊，咁咧就所以咧，佢就冇因为咧凭其凭党其党啊。你知咧，其实依家嗰啲嘅华人，甚至有啲自称系即系所谓香港民族嗰啲咁嘅友仔咧，其实都系凭其凭党其党啦，就系、是、立场先行啦，然之后咧所有嘅理据啊。都唔睇啦，咁所以咧变咗即系欧女士咧呢一种哇咁公义嘅情操啊，我哋觉得系真系相当之系阴茎嘅咁样系咁啊，我哋不如睇 因 睇 为你真系事 系 无大小，你都拎个筹款箱出嚟啊嘛。 系啦，咁事无大小啊，整个筹款箱出嚟。咁你即系变咗，喂大佬啊！有阵时咩鬼以巴冲突你一筹款，你即系讲不过去啦，系咪呢啲咁样嘅？大佬，又呢啲系完全系无干涉到香港嘅内政嘅，系咪？你筹咩款关你咩事啫？嗰啲系咪？OK，嗱，我哋喂宣布一下，我哋益友咧收听紧嘅人数先，直播人数 YouTube 1950位益友，而 Facebook 咧系350位益友，咁啊加起上嚟咧2300位益友啦，我哋又创咗近期嘅新高啦，哎呀，多谢各位饮翻杯先啊，口水干啊，讲到呢个广播剧啊，我哋饮茶啊，今晚我哋咁 点 咧 解你 就。 今晚冇飞制水嘅？ 冇啦，大佬餐穷水尽啦，要整个艾灸，仲飞仔水。嗱 我饮茶咧又太热，咁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水咧去沟一沟嘅，呢、這个就系、是、嗱，俾埋嗰啲咁样嘅急毒派听啦，讲俾佢听咧，就系5100嘅西藏矿泉水嚟噶，咁就头一罐噶啦。OK，饮呢个水就会 OK 头罐嘅，俾你睇下先吓。OK，俾你攞去 cap 图，5100西藏啊。OK，仲要飲西藏嘅水啊？OK，頭功 OK 不過要是俾自己俾錢買嘅，冇收共產黨錢，唔好再講呢句。OK，好啊，我哋講翻呢一個嘅，唔好講啲廢話，臭水。我講翻咧嗱，唐婉清女士咧就係作為長毛嘅揸數人啦，我哋一齊睇下佢對於歐女士佢有乜嘢嘅回應啦，好唔好啊？OK。 都系播图啊！ 系啦，咁啊，大家一齐咧睇睇啦。即系我觉得咁样咧做节目咧，其实系最好嘅。你睇晒各方面嘅人嘅声音，你先得噶嘛，大佬啱唔啱啊？咁你净系得你一把声音，唉，唔使讲嘢啦，系咪？嗱，我哋全面啲去睇，冇所谓嘅，我觉得系，因为你我哋搬晒咁多证据出嚟，大家益友听我哋嘅节目，佢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有一个 value judgment。 係咪？唔需要我哋去，即係我哋當然會有一啲嘅立場啦，係咪？但係大家就各位又可以睇曬咁多嘅證據之後，自己都有一個嘅判斷噶嘛。呢個我都係最好嘅做法嚟嘅嚇。好啦，咁啊，唐女士就話：，我理解你嘅想法啊。歐家寶咧，即係佢覆緊。咁佢話：，但我哋籌借保釋金70萬港幣係乜嘢咧？你曾經啊講過啊70萬港幣喎，但係最後一分錢都冇啊。今日啊，圈內啊籌嘅錢啊，借錢。保釋金70萬啊，70萬係要還嘅。雖然啊，日本啊唔俾啊保釋啊，審判後啊需要錢嘅時候邊個俾啊？朋友借啊唔係長久噶，你要同人商討研究啊。嚴敏華嗰個性格咧就十足十你本人啦。啊，歐女士嚇，佢去日本之前嗰一晚啊，一早仲嚟我屋企啊。但系佢丝毫啊，就冇去透露啊，去日本嘅事喎，去萧正国喎。我哋一路都提醒佢啦，唔好挑战难度啊，向呢个中共发炮啊。嗱，佢讲啊，呢啲系 OK。咁啊，佢仲话咧，系佢老板叫嘅，系天大误会啊！我讲过俾你听噶啦，从来冇人叫佢啊，去大陆啊。林超武、苏武都唔知边个嚟呢个 ，OK？ 佢啊去咗，点知咧喺嗰个念书上边啊，先至知啊。念书就佢嘅天下，上庭审讯就系青年人咧喺念书上边知道，话俾阿牛听，要揾律师啊都唔够时间啊。咁啊，俾人哋去玩咗嘅喺青年教导局过年咯，吓、啊。第二次啊，又系历史重演啊。只是東北案集體跟進才沒有撞板的、跟著下路 OK 一路下因為他打很長、因為我想他也很大怨氣、相信唐女士、退出社民連又是在臉書上說、我罵他你入社稷嘅时候，念书都未出现噶喎，点解啊？而家就喺念书嗰度公告天下就退会咧？咁其实依家啲嗱，咁要我哋有个打岔啲讲先。其实依家好多后生仔都系咁噶，无论佢中意退出啲咩组织啊，或者有啲咩嘢嘅宣告啊，或者有啲咩嘢嘅嘢咧，其实佢哋 Facebook 就系佢哋嘅天下咯，咁样，佢哋就好中意喺 Facebook 嗰度讲咯。老实讲，如果你退出啊政治组织，嗱呢度就唔争啊严敏华啦。如果你要退出一個嘅政治組織，或者政黨，或者係工作單位，其實你應該寫信啦，嗰封叫辭職信 （resignation letter） 啦，係咪？嗱，啲中學嘅時候都有教過啦，就點會係咁不負責任地走去係咪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就即係寫呢？其實我諗好多即係呢啲咧。就不分派別的 是一些的依家啲後生仔女都很喜歡做呢啲嘢嘅，就喺 Facebook 嗰度，因為 Facebook 就是他哋嘅唯一的天下啦，嚇嚇，咁佢冇嚟到討論區嗰度寫啦，咁樣係咪？又喺 Facebook 嗰度寫啦，咁所以就係、你諗下，即係其實真係點講咧？你對待一件事情嗰、那個嘅重要性係有幾多咯？如果乜嘢都 Facebook 咧係一個交友嘅叫做平台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叫做社交平台，就唔係即係俾你咁樣寫呢啲咁樣嘅辭職啊，呢啲各樣嘅嘢，或者退會啊、退出啊，都唔係喺度寫啦。你好應該係向翻呢一個嘅負責人或者主事人係嘛嚟到去寫翻封信， 荒謬嘅， 真係 發一個聲明佢走咗係另一件事啊嘛， 冇錯嗱。啱啦，黎牛講得啱啦。你去辭職，你去退出，你係應該咧寫信，係手寫，要你嘅簽字嘅。另外，你再發一個聲明叫 notice， 你中意喺 Facebook 嗰度打飛機係冇問題嘅。但系咧呢啲就咩咧叫交代啦，係嘛？依家好多嗰啲人就係冇交代嘅，嚇、不分派別噶，大家知啊，係嘛？好啦，又睇落去啦，嚇咁啊冇規冇矩。你作為人母啊，家教都好重要。嗱，呢個唐婉清講嘅家教都好重要嘅，有冇提點我就唔知啦。但係咧，就係、我介紹第一份工作嘅時候啊， 连多谢都冇啊！唔好话要求多谢啊，系做人嘅 A B C 基本礼貌啦。嗱，其实依家好多人都系咁啊，一帮咗佢咧，就话即系唔使多谢啊，因为呢啲叫咩咧？叫你私恩莫忘报啊嘛，吓，OK， 就不分派别嘅，有啲人都系咁样啊，吓，即系你帮，即系帮我多谢都冇声，即系呢啲叫咩咧？三个字嘅老卵讽啊，觉得系。啊！依家呢個世界好多人都係咁嘅，啊，所以係大家即係幫呢啲咁嘅人嘅時候咧，你就要小心啲咯，啊！你一幫完佢之後咧，佢啊會咬翻你轉頭嘅，啊！好啦，咁啊見微知著，佢嘅自把自為性格係咪你知啊？你閣下咧咁樣嗱，呢個就係唐婉清嘅一個回應 ，OK？ 咁咧就係、是、嗱，我哋睇到咧，阿宇翰兄啊，咁啊，黄宇翰咧，佢就话交咗退党信都系有需要喺面书宣传，嗱，咁我都同意嘅，咁但系就系起码嚟到讲，比如话，好似阿宇翰佢都好似退出咗呢一个嘅叫做新民党啊，咁我都知道，咁但系我相信佢咧就系本人都会写翻封信啦，起码系咪，就唔会即系咁冇嚟交代嘅。啊、就咁喺個面書度講完就算嚇，呢、啊、一樣嘢我都當然我同意佢呢一個嘅説法嘅嚇、啊。好啦，咁我哋睇下咧嗱 ，Facebook 嗰度嘅好多嘅留言嚇、啊、，OK 嚇、啊，咁有啲人咧就係、是、成篇九唔搭八，有個 PKG 好笑，佢好有陶傑抽蕭山 feel 嘅，即係點啊？嗱、啊，我哋冇抽獎，我哋以事論事啫，係咪？啊！ 我哋声演啫 吓。啊 ，OK， 我哋声演同埋咧，啊，就系、是、诶，都系咧，就讲事实啫，系咪吓？摆事实讲道理。OK， 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一路睇埋啊呢一个欧女士有咩回应啊 ？OK， 因为你唔系净系得唐婉清讲，咁欧女士都会回应啊嘛。咁欧女士就唐婉清，我有多谢噶。送了汤包干货给你，送过两次，可能因为几十元一包令你觉得没了，对不起。哎呀，即是跟着他又继续说，还帮你清埋肩周炎，在社民连的年宵档，很多人都见的。这些就是即係佢哋之間嘅一個討論啦嚇 ，OK， 咁即係雖然都無關宏旨，但我哋都講講啦，因為好似費事淨係引述完一方，又即係好似另一方冇講嘢咁樣 ，OK 嚇、啊，我哋好均真嘅嚇。咁啊，跟住咧就係、是、嗱、啊，下邊就係佢啲朋友講啦，係啊，五十肩啊，啊痛咗嚟啊，衫都著唔到，幫你減輕痛苦已經無價啦，咁樣啊，即係 OK 嚇、啊，即係因為阿唐婉清話佢一蚊都冇出啊嘛，係啊。咁啊，當然歐女士就送咗啲湯包啦 ，OK 嚇、啊，好啦，咁就係大家睇完呢啲咁樣嘅，即係翻返嚟啦。咁大家睇完呢啲嘅對話之後，咁啊自己有一個嘅價值判斷啦。大家係唔係都同樣覺得就係、是、即係歐女士所講即係嚴敏華嘅媽咧，就係、是、即係長毛賊呢一個慣性籌款係嘛，同埋政治生涯走到盡頭嗱，佢呢兩個批駁，我覺得簡直係。頂呱呱！我完全係100%同意嘅呢兩個嘅叫做 nature 嚇、啊，即係呢個就係長毛嘅一個本質啊，就係、是、慣性籌款，同埋亦都係政治生涯走到盡頭嘅。OK， 咁啊呢個就係、是、即係梁國雄事件啊！我哋今晚咁啊嚟牛仔有咩睇法？ 係，即係我覺得佢真係慣性咯，好似頭先你講，我都唔記得咗啦。二巴嘅戰爭或者啊衝突都可以攞嚟籌款嘅， 係 啊，但係 咩議題得㗎？其實係百搭㗎。 佢仲要係嗰啲佢好環保㗎嘛嚇，佢嗰啲 banner 係黐啲字上去㗎嘛， 黐啲 A4 紙，一張 A4 紙一個一隻字就係新世名體啊。OK， 冇錯啦。咁佢去前咗嗱，佢呢個4月22號咧就係呢個國研啦嚇營救啦，用呢個做主題啦。係咁啊，有遭到反對啦。佢早唔知早幾日，早幾日定係聽日，其實都會噶啦、 嗯， 又會就住嗰個逃犯條例咧，佢又會擺個籌款箱喺度啦。 係 啊，即係事無大小，佢都可以攞嚟籌款。 係啊 ，OK 嗱，有啲有就話阿黎牛嗰啲細聲，我哋盡量去，唔係我去調啦，因為調得到嘅其實係嚇。 唔係見我見到咧，嗱，你有啲嗰啲咁嘅毒友咧，唔使成日走嚟整啲假 account，又話即係乜乜物物啊，我喺邊度廣州聽啊，聽你老母咩，係嘛？嗱，ban 撚曬佢，OK，即係喺度嚟呃人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又係喺廣州嘅地鐵，咗屌你老母！廣州地鐵收咗檔啦，11點啦，同埋廣州地鐵唔係好似香港咁啊！你嗰啲咁嘅毒友唔該翻下大陸先至走嚟呃人啦，唉。即系 block 捻晒佢啦，呢啲咁样嘅嘢系。OK，即系因为我觉得嘥时间啊！你嗰啲咪有走嚟咧，即系喺度嚟，即系扮呢一个嘅大陆人啦，又喺广州地铁嗰度听紧啊，走啦！跟住咧就喺度 cap 图啦，又话呢个大湾台走啦，广州地铁系上唔到网咁滞噶，唔该。架车行紧嘅时候系上唔到，唔该你翻下广州系嘛，先至去。睇下羊城嗰個嘅世界，先出嚟作嘢啦，又 cap 我呢句啦，翻廣州啦，係嘛？唔可以翻咁樣，你咪唔翻咯，即係咁樣你最捉呢啲字走啦，呢啲人係嗱，我全部 block 晒佢嘅依家，因為嘥時間，我覺得即係無謂喺度嚟俾你啊，啲友喺度嚟啊，扮晒廣州人，又喺度啲影衰廣州人，其實就係、是、你喺度扮咩廣州人坐地鐵啫？廣州地鐵你邊條線啊？可以上到網啊？唔該。完全系冇呢一个嘅发射站，你就喺度嚟，即系呢啲咁样嘅脑残即系你玩呢啲嘢收档啦，嗱 block 我一 block 晒油，唔使喺度玩啊呢啲嘢，走啊，扯啊扯啊扯啊，OK，因为一般咧，就算系翻墙听，都唔会专登讲，我翻墙乜乜乜，太过显眼啦！你 默 哋啲 默 咩 地听啊嘛，通常都系 呢啲咁嘅所谓毒友毒派系嘛？开多几 account 即刻去屌你老母，毒派整埋假 account 过嚟，仲要猛留言，即系惊死人哋 cap 唔切咁样，扯啦！屌你老母，扮乜你啊？广州地铁，即系呢啲人都无知，真系好白痴。冇讲广州地铁啦，深圳地铁都窒窒窒下啦，有冇去过啊？有冇回乡证啊？真系屌你老味，啲戆 仲要 鸠 个 仔！ 个都系，即系仲要个个都系广州嘅， 啊， 冇 过 惠 个 州 广 啊， 州 冇东莞。 去下惠州啦，系咪啊？去下南海，南海依家都有地铁啊，禅城啊，知唔知啊？佛山啊，禅城啊，有地铁啦，广佛线啊，唔该。作嘢作多啲啦，成日廣州有廣州幾人會翻牆，仲要真係聽我哋嘅節目，仲要喺個地鐵嗰度，屌你個老母，真係白痴到爆！唉，嗱，我哋暫時見到好似咧就 block 晒啦，即係唔好白痴啦，呢啲友係咪嘥時 好 間 啦， 因 翻 為， 嚟啦， 翻 冇 嚟 嘢 啦， 做 係 啦。 啊，唔得唔 block 嗱，我哋咧一見到YouTube 嘅益有2200位啦，咁而喺 Facebook 嗰方面咧，就係亦都有350位嘅益友，咁啊即系2350位噶咯。OK，我哋饮翻杯先，抱你啊，阴公。OK，唔系饮翻杯啊，冰冻啤酒。好啦，唔好唱啦，七只字啱好啊。 好。 OK，饮 抱你啫。OK，好啦，咁我哋咧就系讲下。即系下一个嘅题目咯，喂，叻叻好笑啊！阿叻叻阿钱伟乐相信佢话下次使唔使写喺东莞叫紧鸡听神区啊？唉 即系有个亿又话喺非洲听紧啱噶啦吓。咁啊喂，阿 Leon 好嘢，佢话神区寻晚喺旺电见到你砌电脑个样好彷徨，冇叫铺头帮你砌咪冇嘅，因为佢砌埋咧就要加3嚿水。咁為求係即係節省成本啦，咁我自己砌啦。後尾發現係屌你咪早知俾3嚿水好過，又 你 翻 自己砌係過癮嘅，你係有嗰個成功感嘅， 係 但 啦， 係當你成功嘅時候咯， 就當你不成功嘅時候咧，就刮到隻損手就損晒啦，同埋係 就好沮喪咯，仲會。 都係啊，都 desperate 嘅，因為咧搞咗成5、6個鐘頭都搞唔掂搽嗰啲咪膏咧，擠到成手都係嘅，屌你咪爆開咗嘅，可以係即係嗰啲即係搽個 CPU 嗰啲散熱膏 散 啊。 熱膏 屌你老味，整到成手都係，即係你知嗰啲係好難洗嘅，又臭。屌你老味，早知就俾3嚿水佢砌埋啦，咁樣係。即係有啲嘢其實唔慳得嘅，所以咧你啲友咧唔好成日喺度歧視啲 IT 人，又話你 IT 狗，屌你好撚專業嘅，即係每一門嘅手藝，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專業嚟嘅，要尊重嘅。 係咪？即係你自己盲摸摸梗係得啦，你咪摸六七個鐘咯，係嘛？咁啊，即係屙撚啦，屙撚炒粉啦，咁就咁啊，結果今晚都唔用得，係嘛？好啦，咁我哋就係呢一個嘅有啲益友話唔係，哦，有哇係有啲糖粉嚟嘅，原來係，哦，OK，NG 菜就話南極睇本土台啦，唔爭在班糖粉，係啊，你非洲睇啦，去南極睇啦，屌你老母，廣州地鐵有得上網，真係，即係其實佢哋咧係活喺自己個世界當中，你只能夠咧係其實咧，咁我又講兩句啊。其實你呢個乜劉曉文咧，劉耀文啊，盧斯達咧，你不停咁樣搞我冇用噶，你只能夠係鞏固到你嗰班急讀嘅二三百友嘅啫，你個盤係咁大嘅，你冇辦法擴展開去嘅。人哋問你點解台獨失敗，係咪？人哋問你港獨有咩嘢嘅呢一個論述，人哋問你港獨有咩路線圖、時間表，人哋問你港獨有咩願景、有咩藍圖，你全部答唔出，你就話我係即係呢個，我哋又走去公司查測，又話我紅色資本。冇用啊！呢啲嘢係你想 discredit 我，我知道，但係你咋搞呢啲嘢係 discredit 唔到，你笑死人嘅，其實係更加之顯露到你呢個劉耀文嘅無知同埋無恥嘅，真係。我唔好講佢字，講緊佔中九子先好唔好啊？好啦，咁咧就係佔中九子咧，咁啊不如係我哋嗱有啲有喺火星嗰度睇啦，係嘛？好啊，喺太空睇啦，即係你一講太空，我想唱啊許冠傑嗰首咧。嗰首叫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唔好唱啦 野啲先，野 嘢 啲 啲 先。 先嗱，我哋咧又預告咗先，即係我哋講佔中九子之前又講快啲閒話。嗱，我預告今晚咧，我哋喺嗰個收台之前咧，聽完電話之後收台之前咧，會預留一段時間咧唱下啲流行經典50年。咁大家到時咧記得準時收聽啦，唔好走喎、OK。你唔夠人聽，我哋就收台噶啦。好啦，講講佔中九子啊。咁話説佔中九子咧，最近就復發啦，係咪即係呢個判刑啦。咁啊，其實一班咁啊，聲稱話公民抗命，又話違法達義，其實有啲有隻蛇龜就怕坐監啦。其實最驚坐監嘅就叫做邵家臻啦，咁樣係即係佔中九子裏邊咧最無恥嗰就係邵家臻嘅，可以話係。一呢條友真係驚到蛇龜到，真 佢 係 都 無。 同時好似係十死士嚟噶嘛，係嘛？咪先？ 係。你十死士係嘛？跟住就冇死到啦，當然係，仲選埋立法會議員啦。但係即係你明白，大家就咁樣咯。喺嗰個權力嗰度係嘛，同埋喺個金錢上邊，即係嗰啲叫權位啊，叫做好難落翻嚟噶。98,500啊，大喇喇，即係你話即係點樣啊？我哋揾幾個月先揾到咁樣係。咁啊，即係佢最怕坐監，其實就係邵家臻啦。嗱，我哋一齊睇睇個判刑結果先好嘛？ 好啊， 袁苏 你翻 前 张图出嚟先啊。 有图片嘅，我哋系吓，我嚟睇睇先。睇唔到，我哋再捞过。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即系益友就明白噶啦。我哋嗰个嘅运作系点样？好啦，嗱，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戴耀廷就16个月，陈建文就16个月。咁啊，話説呢個陳建文教授就好醒目啦，喺佢判刑之前就首先喺中大嗰度咧就叫做退休啊。咁第一佢個退休金就得以保存啦，第二就無需被人革職啦，咁樣係真係哇正甩邊呢個人係。咁而且佢係曾經喺2016年嘅9月5號啊就講過句説話啦，就話有乜嘢係高興得過梁振英下台，同埋即係鬱文係選唔到嘛，嗱就係呢個人啦。所以喺度咧，我係恭祝陳建文教授，你嘅人生係更加之精彩啦！咁樣係，陳教授，OK 好啦，咁我哋睇到咧就係、即係呢一個嘅朱木啦，係咪？朱木我就對佢冇乜意見嘅咁佢又緩刑2年啦，OK。陳淑莊我哋又唔批評佢啦，因為佢個老生嘢啦，咁啊無謂啦，都差唔多咩可能都係嘛？即係呢個唔係咒佢，即係都唔係咒佢。即係如果佢有咩冬瓜豆腐咧，都咩啦？唉， 都要頗長嘅時間休息啦，係嘛？只能夠咁講 你真係講得好可能，即係佢都唉，都咩啦？無謂啦，無撚謂啦，唉，都算夠數啦，唉，祝福你啊，陳淑莊即係其實呢個係連啊， 即係民建聯係嗰個叫做何俊賢，就係因為佢功能界別就可以亂參噏啫，係咪？就話即係啲病咧，就喺呢個判刑之後咧先至乜嘢？咁其實你諗下，阿蔣麗雲啊都祝福佢嘅，因為佢直選噶嘛，直選就有個壓力噶啦，嚇。其實直選 要面對公眾噶嘛， 係啦，因為直選又其實令人謙卑嘅，不過唔知點解泛民嘅咧直選令人囂張咁解啊，好撚奇怪香港係。OK， 咁好啦。咁我哋咧就見到嗱，呢個邵家臻咧就籌八個月喎。OK， 喂，咁啊嗱，有兩個人咧，嗱黃浩明講埋先，黃浩明呢個又八個月啦，五點人。OK， 黃浩明，喂有兩個人食炸糊喎，但鍾耀華算數啦，呢個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喂，張秀賢就判200个钟头社會服務令喎，佢遊下遊啫喎。哎呀，寫得慘啊，叫即係食炸糊啊，冇即係出即係呢啲叫做 CV 唔夠靚啊。 係啦，哎呀。社會服務令，哎呀，佔中，哎呀，如果唔係，喂，即係可能好可能係2024都好大機會噶嘛，哎呀，依家 唔係你社會服務令咧，就算1000个钟头，同你監禁七日咧，嗰個 差好遠 噶，寫法係真係差好遠。 即係你坐過監就可以大條話咩？哎，我坐過監，我係義士，我係公民抗命嘅義士咁樣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係即係狀元同埋秀才嘅分別。 係啦，啊。即係狀元，即係呢個榜眼探花係嘛？啊，即係你起碼都1、2、3名，你就秀才咧，就係真係爭緊啲㗎啦嚇。咁、啊、所以就食炸糊，另外一個食炸糊叫做李永達，籌八個月咧就緩刑兩年。咁佢又即係嗱，我哋睇下李永達講咩啊，好冇？ 好啊。 李永達食炸糊，本身佢諗住好恨坐監嘅，諗住坐幾個禮拜嘅。OK， 咁大家睇下佢喎，哇，豪情壯義啊。OK。他說 他深深相信、啊、當他出獄之後、啊、出獄、啊、即是那個監牢啦，當然是不是洗澡出獄啦當他出獄之後呢香港的民主運動就會再起高峰再起即是高峰啦這樣是、啊、哇真的豪情壯死了現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不知道怎麼搞你不用坐監、啊、你 不是、啊、他不用坐監他可以就他的判刑去上訴可以跟法院申请说我判得太轻我上诉可能是开埠以来第一个 喂大佬我在喝水唉真的好笑呀 我现在有8秒时间我看不到你在喝水 即是我不服吃炸糊去上诉我要坐监这样唉真的屌你了真的 翻睇片段 是啊，系啊，好严重干犯咗 ，OK， 好严重嘅罪行啊！上诉，屌你乜就全港第一个啊！即系因为判得太轻而不服上诉 ，OK， 食都可以噶嘛，系咪？咁你系不服啫嘛， 真得噶， 你可以走。唔系香港嘅法制真系好进步啊嘛，其实应该， 即系唔单止律政司可以就嗰个判刑咧。就上诉，连嗰个即系被告都得嘅，可能系啊 ，OK， 唉、哎，真系好笑呢、這个。但是这个好笑啊大佬唉差点喷茶大佬喷坏部机嘛横排哇李永达食炸糊就可以出他的新书发布会了这样 OK 啊另外呢张秀贤都食炸糊啊张秀贤我们又一起看他讲什么好不好 好啊 唉今晚真的很过瘾看看你这些友仔讲的真的啊我们真的就好即是原文引錄嘅好中意就唔中意係即係冇所謂，我覺得你聽下唔同各方面嘅人佢哋有咩嘅想法係咪啊？雖然係好好笑嚇、啊，笑下都好啊呢啲嚇。好啦，咁佢又講咯喎，呢個張秀賢又話咯喎，哇又放得太大添啊。OK， 佢話即係張秀賢咧就嗱、啊，即係坐喺中間嗰段啦嚇，冇嘥時間。 好， 佢話喺法庭入邊啊。嗰啲嘅證物或者證據唔係最重要嘅嘢，反而係嗰個過程。我覺得大家相處得好融洽，幾開心，幾愉快。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係更加珍貴嘅。嗰18日裏邊啊，即係審訊嗰18日啦，因為要早起身，生活比較有節奏，即係平時佢好晏起身啦，可能。 喂，你監獄嗰啲仲早起身？ 係監獄， 仲有規律， 仲有規律嘅。OK， 嗱，咁啊食炸糊啦。 咁啊，因为要早起身，生活比较有节奏，安排比较有规律啦，吓。KM 太太又识煮饭，但系咁啊，大家一到 lunch hour 就会一齐食饭啦。去到啊，廿几岁啊，或者成40岁啊，都会一齐放 lunch 食饭噶，嗰种同学聚会嘅感觉，我觉得呢个系开心啊，系成世人里边比较难忘嘅一件事啊！哇，真系，即系原来佢喺嗰个审讯里边咧，系咁开心、咁愉快、咁难忘啊！大家唔使担心佢，即系又话咩咩抑郁啦，佢又好开心嘅，吓、啊，大家记住呢、这个感觉系开心嘅。 张秀贤。 就但系呢个当然系喺佢食炸会之前嘅访问啦。佢食炸会之后开唔开心我唔知啊。200个钟，其实仲捻阴公，其实屌你咪坐捻咗佢好过啫。200个钟分好多日噶嘛，其实要。 200个钟啊，最少都可能一年嘅，即系每个礼拜6日都俾晒佢 系啊，仲捻戇鳩咁样，屌你老味真系！嗱，我 嘅。 当你4个钟一节，系嘛？ 系， 屌 一 你 年就52个礼拜， 52个礼拜你 啱啱好咯。 50日系咯，屌仲衰真系，啊！ 咁啊，除咗过年嗰2个礼拜唔使休息啦，唔 系可能仲忙啲添啊， 你个 帮 思 助 路，喂，你个 长者打扫。 打扫咩啊？执屎啊！屌，去老人院嗰度，黐线嘅。即系佢嗰啲，你知有啲老人院咧，系有啲非完全系冇自理能力嗰啲啊。其实应该安排呢个咁嘅张秀贤去下啦，体验一下啦，系咪啊？ 即系大家谂下，即系话咧呢一个咁样嘅食炸糊咧， 其实对于佢个 CV 啊，佢个社运 CV 咧系争好远嘅。咁样你明唔明啊？ 争好远嘅。你如果系即系学你话斋1000个钟都冇用啦，咁样系呢啲 系啊，同7日或者同3日都争好远。 系争好远嘅，系啊。 OK，咁我哋就睇下啦， 到邵家臻咯，系戏玉啦，邵家臻咯。乜邵家臻就点咧？OK，邵家臻嗰个嘅坐监之前嘅感想啊，嗱，佢就引述阿夏韶星嗰首歌咯，其实。你知64有首歌叫做《妈妈，我没有过错》嘅，妈妈我没有过错，咁样咁啊，类似系咁啦吓，即系讲64嗰首歌。佢话咧就令到人想起30年前嘅天安门。佢话佢系89嘅一代，喺1989年入大学，即系屌你，即系呢啲咁样嘅穿凿附会啦，开始吓。佢话佢嘅，我哋嘅就系连嗰啲连电话号码都有个64嘅人啊！哇！哇！你巴闭啊，邵家臻！哎呀，哇！你真系怀念64都好紧要，你连嗰个电话号码都有个64啊！哇！真系，咁你不如64、64、64、64啦，咁样系嘛？申请个号码系更加之叫做 four combo hits 啊，即系更加之怀念咧，显得出你自己嘅黐线嘅，你真系。妈妈，我没有过错呢句说话，就系89年嗌得最响亮嘅一句，亦都系好感触嘅一句说话。咁我就将呢句说话扣连起上嚟。其实我喺89年嘅时候已经有个谂法，如果我喺北京嘅话，应该已经死咗啦。 如果扎 GTR 就死咗。 死咗噶，即系嗰班死咗嘅大学生。我应该就系会上街，又行得最慢，又戆居居咁。咁呢个你依家都系嘅，行咁谂话咧，你食到肚满肠肥啊嘛。因为好啦，佢话跟住就中榴弹，或者俾坦克车碌过，我就应该死咗噶啦。我夜几年嘅社会参与，多少都有呢种情怀或者情绪响里边。即系我其实可能已经死咗啦，但我唔使死，就系、是、一定有啲任务要我去做嘅。哇！你真系巴闭啊佢！我觉得占领运动就系上天俾我嘅一个任务，甚至乎而家被告都系上天嘅安排。咁多年嚟，89年唔使死，到后嚟有机会喺大学教书，好多难关又俾我过到，我都遇过一啲好大好大嘅挫折。嗰啲挫折之后，我仍然系好完整，又冇抑郁症，又冇破产。哇！佢个揶揄紧有啲人咁嘅，喂，大佬， OK， 健康上 若有所指、啊， 系啦，喂，打到弦外之音、啊。健康上最近又有糖尿病嘅大问题，之前系有，但系控制住，即系我一直都觉得留我一条狗命喺度，其实系有一个任务要做嘅，而我觉得今日呢个就系我要做嘅任务啦。语笔啊，电话筒嘅另一头就传来轻轻嘅哭泣声，哇，真系煽情啊！系好笑啊嘛，呢个系，你明唔明啊？睇到唔会睇到眼湿湿，又太好笑啦！ 佢系成日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死咗嘅人， 系啦。即系余华话斋咧，就系、是、有些人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就系呢啲啦。OK， 有些人死了，其实还活着啊。OK， 就系呢啲啦，邵家臻啦。啊，咁啊，睇下佢死得未啦。咁样，既然佢咁样吓啊 ，OK 啊，任务完成啦，有益又话可以归西。好啦，我睇下佢咯，死得未 ？OK， 哇，屌你盲紧咗紧一回，好啦，睇下佢睇咩咯。咁啊，邵家臻咧就系患有糖尿病吓，咁啊曾经到医院咧接受身体检查，咁咧就发现咧病情有失控嘅情况，胆固醇超标，咁胆固醇超标好多人都有噶啦 ，OK， 因为食得多啊嘛，又唔做运动啊嘛，咁样系啊，需要认真处理。咁啊，邵家臻就话咧，糖尿水眼又黄斑水肿，又打针，又呢又路。咁其实佢就已经系入咗院啦，因为佢系其实佢系冇，佢话佢我唔记得佢有冇系入过去嗰个拘留所嘅，定系直接入医院。反正佢而家就已经去医院噶啦。OK， 咁而系陈建文咧，同埋阿戴耀咧，就已经同埋黄浩明啦，就已经喺嗰、那个入咗狱噶啦。邵家臻咧。就在醫院那裡睡覺啦，依家咁樣係嚇，濕一點瞓咗啦，應該係嘛？咁啊睇下，即係邵家臻嚇，真係好多病痛，好似話佢唔知咩嘢生呢一個嘅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嘅濕疹啊，生濕疹啊，同埋糖尿啊，就去咗入院喎。哇！真係犀利，濕疹咧又入院，你真係屌你咁樣，平時嗰陣生濕疹冇得入院嘅，知唔知？搽藥膏嘅咋？ 等四个钟头都冇人理你， 冇人理你，点会你好似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咁，系嘛？唉，真系咁啊！嗱，话说啦，佢最近咧，阿詹培忠又出嚟讲嘢咯，因为詹培忠有即系起码就系呢、這个嘅、即系 KOL 啊，即系曾经坐监嘅立法会议员嘅 KOL 啦，佢系 OK 监狱界 过来人啊， 过来人啊，系啊，咁佢一个过来人见证啊，我哋一齐睇下啦。咁啊，何俊仁咧就说话咧。接到邵家臻的指示咧，就希望咧下個禮拜咧協助申請呢個叫提反令，嚇、啊、就話咧邵家臻希望履行立法會嘅職務，咁啊申請內容咧就係、是、允許佢喺看管之下咧出席在囚期間嘅每次立法會大會會議，嚇咁點解佢要咁做咧？就係、是、因為避免咧佢超過三個月咧冇去履行立法會嘅職務咧，而係被立法會主席咧去提出咧係褫奪佢嘅議席，所以佢死人咧都要咧走去開會嘅，咁樣係。好啦，咁啊，在囚期间咧，翻立法会开会咧，就系唔系第一次啦。咁啊，即系呢一个嘅詹培忠咧 KOL 啊，佢就话咧喺当年喺监禁期间咧，立法会酝酿讨论褫夺佢嘅议席咧。咁佢都有向惩教署申请嘅提反令，咁啊系得到批准，但有个条件就系直至进入会议厅之前咧，都要上手铐嘅。OK， 咁啊，就算喺立法会嘅停车场走廊都系一样，佢就觉得唔合理。咁啊，要求咧入停车场之后咧就除手扣，惩教处就唔准吓。咁啊，双方因为一啲咁样嘅条件啊拉锯咧，最终詹培忠咧就系冇翻到去立法会，因为佢就唔想俾人咧见到佢戴住个手扣啊，就翻立法会 尊严啊，或者个形象问题，佢觉得 呢个即系作为一个人嘅一个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嘅一个形象同埋尊严吓、啊，就系、是、扫地嘅。咁当然邵家臻都准备扫地噶啦，我相信系。咁詹培忠就话咧，邵家臻申请咧就有过三关。第一，申请之前咧，邵家臻个议席就未被褫夺啦，吓、啊。第二关咧就系睇下惩教处批唔批准，同埋有冇必要，吓、啊。咁佢就话个会议系咪冇咗你就开唔成咧，吓、啊。或者有冇好大嘅唔同咧？咁即系佢就认为惩教处会考虑呢一啲嘅观点啦。第三咧就系邵家臻咧就要接受，吓、啊、喺立法会大楼嘅范围里边。全程鎖上手扣， 咁啊，詹培忠啊質疑佢能唔能夠忍受得到咧咁樣嚇。咁啊，何俊仁就表示咧，邵家臻係唔介意戴手扣翻立法會嘅，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嚇。佢當然係唔介意啦，因為佢要延續自己嘅議席，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好多人跟佢揾食噶嘛，係咪啊？大佬突然間冇咗個位，係。他那些耳座都不知道怎麼算的嘛，是不是、啊、 即刻失業了， 變成了，所以呢他就死人都要壓住個位，就變了呢就要申請這個叫做、叫提反令、啊、那就會開會的 OK、啊、那就是大家看到邵家臻對於那個開會的熱情真的非常緊要，但他有時候呢他未坐監之前呢經常不開會，很奇怪的即你 在個自由活在自由的空氣和世界當中的時候呢，你經常都不開會、啊、經常都不出席會議，又不投票，邵家臻經常被亨利都指證過，亨利就最喜歡監察的了，這件事是、啊、亨利都很喜歡監察泛民，我想提醒急毒派是 OK 就不只是我們的好了，不過他不會罵亨利，因為他主要是要殺區行動，好了不要講這廢話字，講回這裡先，咁你大家咪見到阿邵家臻呢啲咁嘅人咯，就係係嘛？平時又唔開會，依家為咗吊住自己嘅議席咧，就猛開會。即係你為咗呢個九萬八係真係，哇！即係連上住手扣翻立法會開會啦，你都係不介意嘅啊？咁當然係 上住手扣禁制都唔介意啊！ 都唔介意，我諗佢。就是總之要保住他自己的關鍵一隻， 或者他可能更加想是戴著手扣發言給人家拍，是 啊， 你蘋果拍他，他不是做英雄了，又 即這個是行為藝術的其中一種來的嘛，都是是不 是、 啊、因為平時他們只有那麼上下而已，是不是、啊、所以就即大家就看到了，好了，那就即其實呢，這裡又引申了一件事了，你說這一班這樣的大妖、陳建文、啊、五短人王浩銘和這個的邵家臻，他坐監，其實他都是因為公民抗命而去入獄、啊、是不是，你根據這個的即某程度上他們都可以稱為義士了，是不是，根據如果你們認同公民抗命的話，但義士呢不是大曬的，即係義士咧，你唔能夠攞個光環出嚟作為擋箭牌。當你呢班友係嘛係有做錯咗一啲嘢嘅時候，啲市民照樣係可以批評嘅喎。唔係話你呢啲大妖啊、陳建文啊，因為你公民抗命入獄啦，你係義士啦，就不能夠被批評喎。嗱，呢樣嘢要搞翻清楚喎。你做義士，你係幾時做咧？你係喺嗰個所謂佔領中環正式啟動那些 moment 的時候你做嘛、 嗯、 就不是在你搞那些雷動計劃、啊、就不是在你搞其他那些事的時候做的嘛，所以是要分翻開，不能夠製造一些特權階級出來就說、哦、因為他是義士就不能夠是批評他的，說不通的、啊、這件事是為什麼要中這些人呢，為什麼要製造一些特權階級，就是陳建文、啊、戴耀啊、五短人啊，呢啲咁啊唔可以批評，連梁國雄都唔可以批評噶咯。梁國雄都曾經因為公民抗命而入獄噶，唔好忘記，係咪啊？咁如果喺佢社民營嗰班途中嘅眼中，其實梁國雄都係義士嚟嘅，大家要留意呢一點，係咪？就唔係義士咧，一打呢兩個字出嚟咧，哇，頭上有光環就大撚曬，唔係噶嚇。即係好多人咧，我發現有好多人都係話：，誒、哎，我係義士。即係你做過乜咧？我坐過監，嗱，唔可以講呢啲説話嘅，因為呢啲唔係阿喬文嚟嘅。你去做你嗰個行為嘅時候，你就要預咗承擔嗰個法律責任同埋後果㗎啦。即係等於呢一班咁嘅大妖啊，呢一班咁樣嘅陳建文啊、五短人啊，哇！你唔可以話啊，我坐過八個月監啦。你哋呢班咁嘅市民就做過啲咩咧？係咪喺屋企嗰度鬧人咧？或者係咪講呢啲冇用㗎？因為要做呢個公民抗命嘅時候，係你自己嘅個人判斷嚟㗎嘛。而你亦都要考慮到你係要承擔呢啲嘅法律責任噶嘛，唔可以話你坐過監，你誒其他，即係呢啲其實係長毛嘅阿喬文嚟咯，我覺得啊，依個好多人引用啊，不過係我發現長毛啲阿喬文好興噶，原來係嚇、啊、，OK， 好啦，咁啊，即係大家睇下咧呢一個嘅誒。 喂，呢、这个咁啊，黎牛有咩意见啊？对于呢啲咁嘅占中九子，其实系真系 吓，系、啊、都冇乜意见啦。咁啊，都三个入咗去咯。咁啊，真系唔知道有啲咩意见。不过好似嗰个集会啊，声援啊，就 系 好似少咗啲人咯。 系、哎、我哋讲埋集会嗰个人数嗱、啊，我哋咧依家又宣布我哋嘅收听人数先。依家我哋今晚去到11:40 ，YouTube 嘅直播人数2450位。Facebook 的收听人数350位，我哋创咗近期的高峰，我哋系有2800个亿有收听紧我哋节目嘅，俾啲掌声自己先。 哇，多谢晒！ 喂，黎牛都要拍埋一份嘅喎。 哇，好犀利，我都要人大式嘅拍手。 OK， 系啦，咁多谢各位亿友嘅支持。OK， 多谢，好啦。咁我哋讲埋佢嗰个集会，就得500几友啫，好似系咪啊？企晒出嚟都系。 是啊，真 的。那你人丁单薄得那么紧要，当然我就好像见到洪朝峰就有去了，是不是？ 洪朝峰也有去吗？ 好像是不是洪朝峰啊，那个。 是不是？ 是不 是？不要乱说。 你是哪个 DJ 啊，那个叫做。是不是洪朝峰呢？死了，有没有记错呢？还是颜联武呢？ 还是郑子成啊？ 不是鄭子誠的，我記得是即是這樣，就是有些益友問我們怎麼計算，你看不到 YouTube 那裡我們有個人數的嗎？ YouTube 那裡有個2457位正在觀看，那我們 Facebook 就見到345個益友在看，那你加起上來就2800個咯，是吧？很容易計算，兩邊加起來。好了，那就即是不是蔡鋒華咁就即係總之係得500多有啦，其實都幾唏噓嘅，係嘛嚇？ 啊，即係嗰個運動咁大啊，係嘛？嗰個經歷個時間咁長啊，咁去到最後其實得個500人。 洪朝峰啊，係洪朝峰去，係唔好意思啊。OK， 咁啊，你變咗咧就係、是、哇，大佬你嗰個波瀾壯闊嘅雨傘運動咧，有啲人就真係打飛機就話雨傘革命啦，唔知革咗啲咩命啦咁樣，我不嬲唔認同嘅。包括你那些人說什麼公民廣場，我不會跟你喊這些東西的。你呢，如果你是可以奪權之後呢，你搞轉型正義，在香港可以將那個地方命名為公民廣場，整銅像都可 以。好像台灣， 是啊， 台灣 你整黃之鋒銅像都可以，你奪了權先，就不要在自己又說這個是那個是，你未奪權你自己又說而已嘛，對不對？那個叫政府總部前地啊，就唔係公民，我唔會認同啊！你呢啲大佬，屌你老母，你自己喺度嚟亂咁命名，就話呢個係，其實你係自我安慰，即係打飛機啫嘛，啱唔啱啊？你好似民進黨咁啊，係嘛？奪咗權，係嘛？政黨輪替啦，你中意做乜都得咯，係嘛？啊，好啦，咁啊，所以你話得翻500几友去，你話真係幾咁唏噓咧？又話 Vivi will be back 都唔知去咗邊咁樣係啊，be back 曬邊係嘛？即係冇人嘅，其實係。咁啊，睇下聽日佢哋遊行有幾人咯，吹大雞嘅依家係嚇，就蘋果報不停咁出嗰啲咁嘅叫做 notification 咧，推播嘅通知話聽日有遊行啦咁樣，咁大家睇下有幾多人去咯。而且係泛民都總動員噶啦，又揾阿林榮基，一間我哋講林榮基啦，佢哋總動員啊，其實係，咁就諗住係大搞啦，當然。咁而且你見到嗰啲外圍媒體咩 D100啊、城寨嗰啲喺度吹雞噶啦。咁你睇下聽日有冇10万人咯？如果冇，即係嘥氣噶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個逃犯條例嚇。 即係如果冇10万嘅話，佢吹唔到都其實都冇乜話題性噶啦，已經。 係啊，大佬，咁你2-3万咁啊，你成日都2-3万噶啦，係嘛？哦，原來有個 Kimio 佢話咧，佢話佢個點計就佢一個 account 有兩個人睇緊，可能佢喺屋企擺咗電視機嚟睇啊！你明唔明啊？嚇！ 哦、okay. 即一家有啲係㗎，一家大細個，所以我依家比如講粗口都講少咗㗎，係我哋係順應咗有啲益友嘅意見，因為佢哋係要擺喺嗰個嘅即係電視機嗰度睇啊，咁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咧，咁其實係唔方便嘅，你咁多粗口係咪？咁但係我哋都唔係唔講，咁要講粗口嘅時候，你講聲俾人聽，等人哋戴耳機咯，咁樣係嘛？咩小朋友學粗口都唔係咁好嘅，老老實實係嘛？雖然我覺得講粗口都冇問題，一太細個學就唔好啦，因為同啲家長講嘅係會唔啱嘅嚇。OK， 好啦，講講呢個林榮基走佬事件啦喎。OK， 咁啊當然呢個林榮基就係氣甲危兵啦，算係算唔算啊？黎牛 嚇 佢又認咗錯喎， 佢道歉喎，大佬嚇。 即係本身我都係覺得佢都係，唔係咁你點講佢都係氣格為兵㗎啦。 啊，你都係氣格為兵㗎啦，真係。 係，不過佢就即係認衰仔咯。 係啦，佢認咗低位，認咗衰仔，咁但係就即係我哋不如睇下佢嗰個走佬嘅情況啦，好唔好啊？ 丑陋的情况好像有特派记者 啊，是啊 OK 好啊， 我 们 好，哎，你看又整埋一假 account 出来，又问我住边，我住边关你卵事咩？走啦，又查册啦，去屌你老母，住边都要你干涉，屌你老母吓，你啲咁嘅糖粉毒友，走啦，急毒友，住边关你卵事咩？屌你老母，查册啦去。成日喺度阻礙我哋嗰個咁嘅節目進行，整埋假 account， 嘥時間喺度。 有益有提嘅，十一點後可以講粗口。 哦，咁我哋成哇，咁我哋好快嘅，因為我哋成日都 delay 喎。 十二點啊嘛，我哋可以。十二點後咯，可能。 嚇！十二點後係咪啊？係 啊。 好 ,ok, 咁好啦，我哋呢睇下嗰啲嘅阿基哥都话逢剑机，阿基哥就话有小朋友就少讲啲好，系啦，我哋都同意嘅，呢个系即係始终又唔系咁好啦，我哋都明白嘅，因为其实真係好多家长收听我哋节目㗎，唔系咁方便㗎，你咁样猛咁爆粗嘅话。好啦，我哋一齐呢睇下阿林明基嘅走佬嘅情况喎 ,ok, 咁佢又话说呢就系呢一个嘅，因为他就害怕逃犯条例啦，其实是你明唔明啊？吓，咁佢就所以咧就系、是、去咗台湾嗰度嘅，咁啊佢已经坐飞机走咗噶咯，你知唔知啊？ 嗯，我知道，知道，好似有个益友啊，阿鸡丁佢话喺西门町 撞到佢 西门町啊嘛。 O K， 咁台湾点封烟？ 鸡丁问台湾点封烟喎？ 你 P M 个电话号码俾我 ，O K 吓 ，O K 好啦。嗱，你有啲友又喺度問咩一單工程收幾錢？屌你諗下，一間先答，你唔好阻住我哋嗰啲節目進行啦！屌你老尾，真係即係唔屌鳩佢唔得，關你撚事咩？我收幾錢做幾錢，冚家產！即係你唔屌鳩你，唔使嘥時間咩？依家到嚟一陣間先至招呼你個劉耀文啊！但係我諗我哋講埋林榮基先啦，阻鳩住曬啱唔啱啊？柒頭！屌你个老母！我做几多钱系赚系蚀都唔柒关你事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我做正行生意，你刘耀文做咩啊？黑货金，一阵间我哋睇埋你黑货金啊！屌你咪报税啦去！屌你老母，阻住我哋节目。好啦，讲下好啦，讲下林荣基嗰个嘅走佬先。咁咧就系林荣基咧就系即系低调咧，由香港咧就飞到去台北啦吓。咁咧佢就话，擔心咧港府咧喺即係會禁止佢離境啊，咁啊直到咧去到台北之後咧，先至覺得係甩爛，就唔需要再擔心人身安全啦，因為佢係冇嗰個所謂引渡啊嘛，啊兩地係，咁就話心中依然咧係記掛住呢個佔中嘅九字啊，咁咧就佢就呼籲喎，好笑喎嚇。就呼籲咧，啲香港人咧要為自己為下一代反惡法，話廿八號就出嚟咧遊行喎，因為佢冇辦法參加啦，就希望大家代佢去參加。佢話香港人要上街，唯一有制衡力量咧就係民意。OK， 咁即係咧呢個好笑啦！你自己係走佬叫人去遊行，你即係點啊？屌你咁即係要走一齊走先係嘛？係咪啊？咁睇二海豪情， 或者你遊完行先買張機票改兩日啫嘛。 係啊，喂，喂大佬，你呢一個叫喂二海豪情啊？呢、這、一個九姑娘有講啊。啊！就要生一齐生，要死一齐死，要走一齐走。屌你，你自己走，叫人游行，屌你不负责任啊！呢、這个真系好啦。咁啊，林荣基就话吓、啊，即系政府咧强推呢个嘅逃犯条例，为咗保命咧就唯有走佬。咁啊，流亡台湾嘅林荣基咧吓、啊，就话即系依家就住紧旅馆啦。OK。咁啊點講咧？條友啊就話，即係喺台灣咧就唔使擔心被人跟蹤嚇、啊，即係去到公園啊嚇、啊，去茶餐廳咧就唔會有人咧就係企喺你後邊嚇、啊，即係佢好擔心被人跟蹤啦嚇。不、啊、過原本計劃咧就更加之早咧係離開香港嘅，不過有阻滯咧先至係呢幾日先走啦走佬啦嚇。 佢一早咧講咗咧就唔想走，但係諗唔到個逃犯條例咧係推得咁快嚇。佢就話咧對香港嘅司法咧就冇信心嚇。咁好啦，咁咧佢就即係佢就講喎嚇，即係佔中九子咧就應該要無罪嘅喎。希望咧藉此機會咧就問候下佔中九子，要保重身體。佢認為香港就已經淪落啦。港府用內地的一言堂橫蠻無理的手法管治香港，強行就修訂這個的逃犯條例，就他會變成通緝犯的話、啊、沒有犯法的人都會被通緝、啊、這個是他的說法、啊、所以他打算就不回香港了、啊、OK， 他說有公司呢，即他說台灣由於只是接受投資移民、啊、他又沒有錢、啊、只能夠在當地打工呢，就是藉此留低啦，就佢如果有公司請佢就留低，唔得咧又要再走佬咁話喎，即係你真係走到天涯海角咧，係咪嚇？ 唔係啊，我怕佢咧嚇一陣咧，佢而家攞咗個旅遊觀光嗰啲簽證入境咧，轉頭去揾工俾人拉咗，第二階佢翻嚟香港。違反逗留條例，佢喂 check 清楚好喎。 佢係咪 working visa 嚟㗎？呢個嚇， 通常都係揾到工先有 working visa。 係咯，你未揾到工，你就係屌你諗你。 佢五啊幾六啊歲人，佢諗住咩 working holiday 啊？喂 ，working holiday 又唔緊要啊，你大佬，但係都要申請嘅 working visa 係，即係有條件㗎，唔係你 都係你去之前就要申請㗎嘛。 如果咪變咗做黑工啊，你明唔明啊？同埋你咁， 台灣有好多黑工嘅。 咪同埋佢咁老做咩？做看更啊？佢，即系我唔系诋毁佢啊，唔系即系我唔系话咩年龄歧视啊，而系你都差唔多年龄退休噶啦。你个铜锣湾书店唔卖书就啱啱啊？你仲即系台湾仲话，即系叫做攞个打工喎、啊？你即系你其实去到五六十岁，如果你喺香港都退休咁就系噶啦，系咪啊？即係六十零歲，因為佢本身都係即係自己開書店啦咁樣，咁你冇理由即係你明唔明啊？嚇！咁到香港當然有好多長者係中意做呢一個嘅看更啊、保安去打下日神，即係過下日神嘅。咁其實呢個都可以理解。 因為工作量就唔大啊嘛。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好尊重佢敬業熬業啦，呢方面係。咁但係你林榮基就搞笑喎、啊！喂，大佬你自己就攞個叫做旅遊簽證，又話去打工，又話有人請就留低。咁我真系唔知道啊！你查清楚呢一方面嘅即系資訊咧，你先至好去搞啦。即系咪話我哋唔講啦？呢啲嘢係咪先啊 ？OK， 個新聞咧就話有朋友請佢、啊、，OK， 咁啊當然可能都有噶啦嚇、 哦 okay 啊，即係都可能 有接濟， 係啦，接濟噶啦，其實係請乜鬼啊屌啊！即係叫做求其有個職位咁樣咯，可能吧， 聽啲咯， 係啦係啦。啊！阿 Miu T 話佢老闆嘅黃丹好少，咁啊黃丹其實都係啫嘛，流亡喺台灣咁多年啊，喺度依牙鬆鋼，又越旦時事咁樣嚇。咁啊，所以就依家佢就叫走咗佬啦。OK， 咁啊好啦，佢走咗佬之後咧嚇、啊，但係我哋又要回帶、哦，就發現佢原來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老點嗰條友咧叫李善儀嘅喎、哦。OK， 咁啊話説嗰陣時咩事咧？就是因為參加那個叫做旺角事件啦，就被控暴動罪的，即當時是18歲的少女李善儀啦，今年應該20歲了，就1月棄保潛逃至台灣。咁林榮基咧就接受台灣中央社訪問的時候就話咧，願意係勸李善儀翻香港，話咧就佢仲年輕，即使入獄咧，未來出獄咧都仲有好大前程。咁但係你依家都走佬喎，當然佢喺一道一協啦，但係都要講喎呢樣嘢，回一回帶啦咁樣嚇。 係，即係佢當時嘅判斷係好有問題啦。 喂，大佬，你嗰個 judgement 係點樣嚟㗎？林榮基，你即係當你殺到你自己嘅時候咧，就針就吉到肉咧就知痛。人哋個僆妹仔咧嚇走咗咧走佬咧，其實都係你都係走佬去台灣啫嘛。屌你，喂，使唔使叫 Viu TV 幫你拍一集走佬去台灣？ 唔係，可能佢係受到阿澤哥嘅感召。 哦 ，OK， 係啊，就係整個走佬去台灣可以做 YouTuber 添啊！林榮基得閒拍，哎，走咗去台灣啊，咁樣嚇。 係啊，食咗啲咩？ 食咗啲咩啊？咁樣係啊，蚵仔煎啊，咁樣係咪？屌你啊！專家啦，可以做埋蚵仔煎專家。好啦，咁啊， 即係林榮基咧，就係即係去台灣咧，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好心痛啊李善儀啊。啊，佢話佢喺台灣乜都做唔到，又唔能夠工作，唔通咁就一世咩？佢話如果有機會咧，就願意勸啊李善儀翻香港啦。啊，李善儀就被控兩項暴動罪嘅，咁啊缺席法庭嘅聆訊啦。啊，台灣移民署咧就確認啊李善儀咧就係曾經入境。就之後咧就尚未出境嘅，喺台灣咧已經係逾期逗留噶啦。咁啊，網上流傳啊，近日係聲稱李善儀錄音咧提到啊，即係當時流傳啦，就提到自己早已不相信香港嘅法治，又話台灣嘅獨派人士有幫佢嗱。其實李善儀嗰個嘅觀點都係話，即係佢嗰個 argument 就係話香港就冇法治啊嘛，唔相信香港就再有法治啊嘛。咁其實同你林榮基一樣啫嘛，你話唔相信香港嘅司法嘛。即法治啦，即係一樣嘅嘢嚟嘅啫，係咪？ 係係，不過就即係爭咗兩年時間咯嚇。 即係你當你林榮基殺到埋身，你認為有機會俾人哋去引渡翻大陸嘅時候咧，你啊就話咧唔再相信香港嘅司法。大佬人哋兩年前已經係高瞻遠矚啦，咁其實即係係咪啊？咁 OK， 咁當然佢依家道咗歉啦，我哋都講埋啦嚇。屌你！ 佢道歉冇得快啊，真 係。係，咁佢都預咗俾人瘋狂回帶噶啦，係。係。好啦，咁咧佢咧就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坦然認錯呢個林榮基，就話咧自己只係一個普通人，對香港問題咧亦都有看錯之時，就以為咧李善儀嘅控罪唔會成立，先至勸佢翻香港。哇！真係好笑啦，點會勸？即係點會？你憑乜嘢嗱？我真係唔明啦。你憑乜嘢係去 judge 佢嗰個李善儀嗰兩項暴動罪係唔會即係成立咧？ 冇事嘅係嘛？ 喂，你知唔知好多人係 勸到佢翻嚟咧？ 啊，好多人成立咗喎，其實係坐緊喎。你就話會即係以為係你呢個以為都幾好笑喎。咁依家我都以為你唔會俾人係引渡啦。咁你不如翻香港啦嚇。即係我願意勸下呢個林榮基翻香港嘅。好啦。咁啊，佢當然啦，啊林榮基又話佢要負責，佢係睇錯咗，佢相信法庭係公正，啊，但係呢兩年睇唔到啦，兩個後生咧被判暴，即係碰暴動咧就判六七年，佢就話咧唯一嘅安慰就係李善儀去到台灣之後咧就未受傷害，佢依家睇翻轉頭咧，佢係唔適宜翻香港啦咁樣，啊，喂，佢係認嗱，佢呢個認錯咧唔係向李善儀道歉啊，嗱要搞清楚啊。他認錯就承認自己看錯呀，喂，有沒有道歉先？這個是根據這個報道好像沒有，有沒有的其實他沒有說向李善儀， 有就未表態了，他知道當時的泛民。 喂，他，我根據他那個的報道的傳聞，就看不到他向李善儀道歉啊、抱歉啊、致歉啊，或者是不好意思啊，對不起，冇喎， 遺憾啦， 遺憾啦，佢淨係承認自己睇錯，原來佢係睇錯冇道歉喎，呢個係修正翻先，查咗佢先， 嗯， 即係佢認錯啫，佢承認自己睇錯，咁呢個認錯就係嗱，因為認錯有其意嘅嚇，認錯嗰個承認自己犯法錯誤啫 ，OK 啊 ，OK， 佢唔係向阿李善儀認錯嘅呢個，搞清楚 ，OK 好啦。咁佢话计划咧就去台湾工作，林榮基就话始终希望能够开书店，啊佢有铺人噶真系吓，啲开书店啊， 唔系啊，因为佢卖嗰啲书咧，咪所谓嘅禁书啊嘛， 系， 咁就好多系诶，即系喺大陆就一定系唔可以公开发售啦，咁啊当时嗰啲自由行 吓 就落嚟香港买书啦，系咪？ 系， 咁啊梗系话嗰个啲书嘅内容。啊、有捏造的成分諸如此類咁樣，咁啊捉咗啲人翻去嘅。 係啊， 佢而家諗住啊，咁啊有啲咪有啲係坐呢個洗頭艇咁樣翻去嘅。 嗯嗯， 因為地緣嘅關係。 係。 咁佢而家就諗住喺台灣度再開書店，係咪諗住佢冇人可以老笠到佢再翻去多一次？ 即係坐艇。 台灣海峽 嚇、啊，坐唔到艇啦，嚇、啊、坐唔到洗頭艇啦，啊！咁啊，即係我唔知佢點解係即係有鋪咪忍啦，係嘛？即係可能佢就係睇準一個就係喺台灣有冇人嚟可以即係綁架到佢，咁佢咪又開咯，又買翻佢呢啲咁嘅存貨咯，可能係。 咁佢嘅客户群其實主要都係 即係自由行， 都係自由行嘅啫喎，因為你都知台灣嘅新聞啊嗰啲都係好花邊式。 可以去高雄嗰度去喎。因为高雄要人要走进来嘛，即系咁点咧，咪就可以啲自由行。 我出得去啊！ 我出得去嘛，咁可以喺高雄嗰度开，就整个台铜锣湾书店台湾分馆咁啊！屌你，托高雄分馆啊！屌， 可能高雄唔批俾你开喎，咁 样。哦，唔批咁啊，去之后咁啊，要去一啲乡下啲嘅地方啊，再去南边啲啊，屏东啦，屌佢系咪真系 台南屏东可能要 系啊，咁啊执笠噶啦，开到咁远。OK， 吓咁啊，所以其实佢咧，嗱，你大家睇清楚，佢就冇系叫做向阿李善儀道歉啊，呢个修正翻啊，因为见到有啲 YouTube 嗰啲友就话佢有向李善儀道歉，原来系冇、啊，咁样系，即系冇道歉嘅、啊，所以就系呢个有少少嘅，即系睇法嘅，即系错误啊吓，唔好意思啊，好啦。咁我哋咧依家見到咧 YouTube 方面咧又報一報數啦，因為呢啲人真眼紅有物入啊！我哋係 YouTube 方面2530位嘅益友，Facebook 方面350位嘅益友，即係咧我哋依家有2900位嘅益友噶啦，多謝各位益友支持嗱，創咗我哋收視嘅高峰，即係咧越反越紅啊！我哋個台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即係反我哋個台嘅人咧，其實係好戇居嘅咁樣，因為你反一反，啲人只要係點擊入嚟收睇我哋嘅直播或者重温咧。其實很多人是會喜歡了聽我們的節目的，因為我們的節目其實是高質素的，你不要說內容是不是高質素，首先你的發音咬字就已經是了，你看其他那些講話講到鬼食泥這樣，你怎樣去跟我去競爭啊，那些就有仔，你天天在網上罵我都沒用啦、啊、即是你想想，唉，你麻煩你啦，有時候有些前輩叫你讀多些書，我就叫你讀出聲啦，這樣是其實是對你有益處的，你成日喺個 Facebook 嗰度打飛機，其實 Facebook 有一日都會沒落嘅。我想講，咁你比如話讀書練咬字，我唔知黎牛以前有冇即係咩咧？以前冇口試喎，你知唔知啊？中文科係嚇，到我嗰陣時都冇嘅喎。咁依家就有嘅。咁你變咗咧，你練嗰啲咬字如果係清晰嘅話咧，係跟你一世嘅喎。有啲人就話我嗰個口音就係、是、即係有啲廣州嘅口音啦，係咪？咁其實我覺得冇話邊一個係正宗喎，邊個冇所謂啦。唉、哎，我一路覺得係，咁你中意係邊一度，你就係講你個粵語咯。但係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係字正腔圓、抑揚頓挫係好緊要嘅。你掌握嗰個嘅語速、語調係嘛？你掌握唔到啊？你話同我競爭啊？係嘛？你嚟打擊我啊？唉，唔該啦，好啦，咁不如我哋就係、是。依家我哋睇一睇一個嘅講下另一樣嘢好冇啊？嗱，講另一樣之前，睇下黎牛，睇下我哋嘅益友有咩意見先好冇啊？嗱，81912047講多次先，81912047130條線咧，就等緊大家嘅電話嘅 ，OK 嚇、啊。咁我哋就話見到益友嗰個意見咧，就非常之熱烈啊！咁咧，牙牙烏佢話啦，佢係水泥隊編號2501喎 ，OK 。咁啊死啦！我哋个编号去到咁多啦，我哋嘅益友已经系吓，即系你有冇睇过嗰、那个阿嘟嘟同埋阿张坚庭拍嗰度叫咩？表姐你好嘢啊！即系话嗰个咩长江去到天字2001号咁样啊！屌你老尾真系啊！我哋就系、是、其实真系好多益友支持咧，我哋真系好高兴、好感恩嘅呢样嘢系啊！因为每一个益友收听我哋嘅节目，喂都唔系容易噶，你接触到人，你要珍惜噶呢样嘢，我哋好珍惜啊！唔珍惜就冇噶啦，呢啲系啊，同埋要感恩啦。我哋就成日都保持一種嘅感恩嘅心態啦。啊，你去對待每一個益友嘅，就唔會係咩見到你係女嘅咧，就係先至同你傾偈啊咁樣咧。我唔做呢啲嘢嘅，你問下好多益友就知噶啦嚇。即係首先你唔好保持住樣態度，我同你傾偈係要溝佢嘅，咁唔啱噶呢啲係。OK。有好多人係咁噶，係嘛？有啲唔知咩賤骨啊咁樣嗰啲嚇，即係呢啲咪唔啱咯，係嘛？喂，好啦，我哋不如咧就係即係睇睇 My Radio 一個聲明啊，好唔好啊？ 好啊，嚇， 咪要揾一揾出嚟，因為係我哋睇睇先。好啦，咁啊有啲益友咧就話，有條友咧就係、是。 話我哋兩邊加埋2800，唔計 Facebook 咧 ，YouTube 單一咧就2500係篤數喎。佢話我哋篤數，黎牛有咩講？有咩回應？ 點樣啊？唔計 Facebook 嘅話 ，YouTube 就2500咧，就話係我哋篤數喎。 點解係 YouTube 係2500係篤數咧？即係你覺得冇可能去到呢個數字嘅？ 喂，你唔好咁膚淺啦、啊！你知唔知城寨 是？其實 YouTube 最多係2000人嘅啫 ，set 咗㗎。你知唔知城寨係可以去到4200幾人嘅？你知唔知台灣好多嘅直播節目係可以去到萬幾人嘅咁樣？2000多，當然喺我哋嚟講係非常之一個鼓舞嘅數字啦，證明咗我哋已有嘅基礎係非常之堅實，好感恩嘅呢樣嘢係。咁但係就。 不是一個最大的數字， 是我們就不停地去努力啦，是不是？希望我們的硬件又提升啦，是不是？就這一件事都很重要的。好了，我們撈到出來了，那就是我們不如講一講，撈到出來了，那就是我們不如講一講，就是MyRadio 台長梁錦祥先生他的一篇的聲明，好不好？ 好啊， 標題是這樣的，含血噴人栽赃嫁祸，港独青年人格堕落 ，My Radio 此语为伍，或者系铿锵有声啊，掷地有声，呢叫做铿锵有力啊。嗱，咁咧嗰个嘅声明内容系咁嘅。佢话我系《癫狗日报》总编辑，同时亦都系网台 My Radio 嘅台长。有关近日几名本土最前线节目主持人对 My Radio 及其创办人黄毓民嘅恶意攻击及污蔑，我身为台长有必要回应及反击嘅。需要借咧癲狗編輯室一用，釐清事實，以正視聽。事實就係本土最前線周二嘅主持人楊日朗咧，就喺4月23日嘅晚上8:55，帶同近期不斷攻擊黃毓民同埋 My Radio 以及另一網台嘅主持仇思達，即係小弟神區啦，持續罵戰嘅盧思達咧，就去到My Radio 嘅錄影室，目的咧明顯不過就係想透過咧佢嘅直播節目繼續對仇思達嘅罵戰，甚至係攻擊黃毓民本人嘅。換言之咧係踩場同埋搗亂。My Radio 嘅技術人員咧當時係立即要求盧思達離開啦，楊日朗就並無異議，只係話暫停一次節目，並未咧表示咧係劈炮嘅。當時事隔大約40分鐘之後，楊日朗、盧思達等人咧就喺另一個地點，就以踢爆仇狗大灣區為名咧就係網上直播。第二日，楊日朗咧就喺念書咧就指 My Radio 限制佢嘅言論自由，不能暢所欲言雲雲。楊日朗咧更加以教訓嘅口吻指鬱敏咧係應該施恩莫忘報，就係指咧楊日朗服刑嘅時候咧鬱敏嘅探監啦同埋金錢嘅援助。事實係點咧？楊日朗聯同盧思達上 My Radio 咧嘅根本用意係要將網台捲入仇盧兩人嘅馬戰。對於佢哋而言咧，呢個係雙贏嘅方案。如果 My Radio 制止咧，就代表佢哋壓制言論自由。如果他們包容就會成功被楊盧兩人 hijack 了一個網台，成為殺區大行動的平台。冤有頭債有主，要整神區你的路數多的是。再說這類被污蔑為壓制言論的行為經過他手做的都不少了，例如何志光，又例如16年立法會選舉之後城邦派清算盧思達，鬱敏更加有發文以及在他節目當中發聲仗義執言。盧思達他本人應該很清楚，當然對於他來說，這個就是私恩莫忘報了。至於講到審查嘉賓，例如梁仲恆、陳家驅等等，只要翻查本土最前線他們出席的次數，就必知道真還是假了。整件事情核心大概就是盧思達不滿黃毓民批評他在評論台灣政治的淺薄無知，類似批評本屬平常的，如果相信真理越辯越明，訴諸不戰論戰亦都可以，唯一條件就是以事實作為根據作出主觀的評論。碍于理论和认知水平，卢思达只能够诉诸黄毓民只参加过几场国民党酒会就扮台湾问题专家。嗱，呢个系有 cap 图，嗱，我补充下呢个系有 cap 图为证嘅吓，系喺一个叫做嗰个叫咩啊？嗰个群组叫咩啊？佢哋嗰独有嘅群组叫做， 我唔记得咗 Facebook 群组啊嘛。 喺 Facebook 嘅 Messenger 群组里边咧，我哋系有 cap 图为证嘅，系卢思达系有讲过呢啲嘢吓。OK， 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呢个嘅声明先吓、好啦，咁咧就系、只要翻查黄毓民数十年嚟评论台湾政治及其他方面嘅文章同埋著作，就知道卢思达系点样罔顾事实。更等而下之嘅系，其他嘅所谓独派青年以为歪曲事实、诛心之论、人格谋杀，甚至旁及家人咧就可以拗赢辩论。呢、這个当然系讲紧咧，有啲人又喺度讲毓民嘅仔啦，呢、這个系。 系 啊，好啦，就是、人格卑劣、思想幼稚嘅行为不值一提。更甚者，卢斯达话 My Radio 系国民党俱乐部，嗱、啊、呢、這个事实系有讲过啦，吓、啊、喺 Capital 嗰度亦都系有啦。呢、這个系无憾梁锦祥啊，即系佢阿祥哥啦，佢就身为台长，必须直斥其非。诚然 ，My Radio 有蓝营嘅节目《天天天蓝》，但系更多咧系唔同类型嘅节目。如果要以偏概全，佢亦都可以话 My Radio 系本土派俱乐部啊。卢斯达或者唔记得啦，深绿嘅梁文涛教授亦都系曾经出现喺 My Radio 嘅节目，以及2016年嘅粤普城嘅选举造势大会，卢斯达本人咧当日亦都系出席嘅。唔知道对于呢段嘅史实，卢斯达有冇失忆呢？根据呢班人嘅逻辑，又系唔系可以话 My Radio 系民进党嘅俱乐部呢？总括而言，以卢斯达呢种咁嘅论述嘅水平同埋操守，如果包容佢喺 My Radio 大发谬论，就并唔代表 My Radio 系有言论自由啊。而是管理层严重失职，他就应该引咎辞职了。台长他说他都承认在目前的网上气氛，期望理性讨论是缘木求鱼，他也不会幻想说服任何人。不过他要指出一点，将你们所谓港独的希望寄托在民进党永续执政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你们可以大力鞭挞韩国瑜、郭台铭和国民党，但台湾由哪个人、哪个党去执政，只是取决于台湾的选民，而不是你们是不是认同哪个投共、哪个通匪。至于以为凭你们在香港的网上谩骂、出口转内销为民进党的所用，打败国民党，甚至消灭在香港的国民党爪牙，这个当然就是钟汉林的所讲，也都是有证据啦，只会是令所谓港独沦为笑柄。杨日朗、周树峰等人要同卢斯达连成一线，共同进退，等闲之事啊！不过向外界制出言论自由的令牌，而在背后施以污蔑、栽赃等下三滥的手段，呢啲咁嘅行为只系代表你哋嘅道德堕落。周树峰咧喺网上嘅所谓公开辞职信咧，就系话救港路上有缘再会。台长就话啦：树峰兄，唔好讲救港啊，先救下你自己啦。至於有緣再會，心領啦，千山獨行，後會無期，不必相送。哇，好嘢！呢篇文章真係啊，擲地有聲，鏗鏘有力啊，即係睇得到咧嗰啲對於文字嘅功架啊，真係一流啊嚇！咁啊，大家咧都係即係聽到呢一個嘅啊，叫做即係呢一個嘅台長嘅一個聲明啦。咁我哋近日咧就係見到阿盧斯達，其實咧都冇乜人理佢噶啦。呢個劉耀文就喺 Facebook 嗰度不停咁去鬧我啦，又一係將我公司係做過邊啲嘅項目又拎出嚟講一餐啦，又話我做過同即係又做過一啲地鐵嘅一啲嘅項目啊咁樣。其實呢條友到底知唔知道？喂，我唔係禮頓，我唔係大判嚟嘅，即係呢一樣我就要回應呢一個嘅劉耀文。唔該，你唔好再顯示得到你咁撚膚淺嘅一啲嘅睇法啦。啊、即是去那里转几个窿，做一些岩土的陷淡，你就当作是大茶饭大生意。傻仔，你知不知道值多少钱啊？这些是你问一下一些行家啦，这样卢斯达就说这些是大茶饭，你知不知道是有人工有架撑的损耗，是吧？机租其实都要计埋的，这样是。啊，识不识的你是卢斯达，你不识你就不要讲啦，你是令到是很多的工程界的一些人，即有些我看到是非益友來的，都是恥笑你，你完全是不懂在扮懂，就說這些呢因為曾經是做過某一些項目，而是就說我呢就紅色資本就是收了共產黨錢來批評你這班吸毒派。麻煩你，你其實這些的阿喬文就跟當日泛民那班友去指控所謂本土派說收了共產黨錢是一模一樣，如出一轍。其实你这个的刘耀文、卢斯达你这个水平啊，是倒退到跟泛民是一模一样啊。唔该，还好像说啊，讲到这些啊，你不包就我包，你继续贴啦。其实是没所谓，已经是很无聊。喂，你不介意你可以找我拿的，我很愿意是跟你分享的这样。啊、你想要什么资料啊？不如我跟你分享，我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列表啦，这样是我们做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吗？啊，即不需要你在那贴，又在那找埋2010啦，是不是啊？即不要那么白痴啦，你即是丢人现眼啊，四个字就是什么本土第一件笔啊，你是。即你说哦，因为呢是曾经参与过这些，喂，很简单啫。曾经参与过这些的项目有什么问题呢？他就说哦，因为这些是中港融合的东西。喂， 咁你嗰啲咁嘅急毒派又話啊，因為咧依家搞你哋，其實楊日朗自己都親口承認過啦，就係話喺現階段就不適宜搞呢個嘅勇武抗爭啊嘛。就話依家去依家咧去準備論述嘅就去搞論述嚇，揾錢嘅就去揾錢，咁樣揾錢咪去揾錢啦，又唔啱嘅原來係。即係揾錢嗰啲去揾錢咧，就原來係不包括咩無敵神區仇斯打，就不包括你一定要躝街壓地先得嘅咁樣係。 好啦， 再講就咩咧？就係你話哦，因為呢啲咧就係紅色資本。喂，你知唔知個工程額係即係就係幾多啊，大佬嚇？你知唔知呢啲所謂嘅即係 ground investigation 係佔整個項目，因為九牛一毛，你唔識就唔好扮識啦，劉耀文。即等於你寫一篇文章，其實你要需要筆啦，你需要紙啦，你需要圖改帶啦，係咪啊？你需要鉛筆擦紙膠啦。咁其實咧，在於我哋做嗰個所謂 ground investigation 係咩咧？就係嗰個中華牌鉛筆嘅嗰個擦紙膠嘅嗰個黐住嗰嚿嗰嚿鐵啊，咁上下嘅啫。個即係成個比例，我可以話俾你聽就係咁上下噶啦。當然你話係咪好重要？係好重要噶。如果冇咗嗰個鐵，咪黐唔到個擦紙膠咯，係嘛？咁但係嗰個其實個比例就咁上下咯，嚇、啊！即係 應該係咁樣講，係應該就等於咧，就可能係政府或者嗱，佢成日都話政府有呢、這個好似話特登俾啲工程你做咁樣啊嘛，講到係咁，其實應該係政府佢要起一座嘢啦，咁就比如佢係要買一架車翻嚟，係咁佢就要驗貨啦，係咪？或者要驗下嗰啲嘢先啦，係咪？咁其實你哋嗰個角色就類似係一個拖車公司，即係架車你拖去俾佢驗， 係啦， 即係啲前期嘅工作， 前期個公司嚟㗎，係冇錯。 嗰架車係唔合格啊，係豆腐渣，其實都唔關事嘅。你係交一個保，交一啲採樣嘅樣板啊嘛， 係啦，叫 sampling 呢叫做。即係你唔識就唔好扮識啦，劉耀文。跟住就話啊，我收共產黨錢就鬧你吸毒派。如果我收共產黨錢，我就去示埋威啦。屌你老母，淨係喺度嚟喺個網嗰度鬧鳩你咁撚笨柒咩？屌你老尾，去撚埋你屋企樓下示威啦，劉耀文。收共產黨錢，你共產黨錢咁容易收啊？個個派啊，你戇鳩仔嚟真係。仲有啊，你呢啲咁樣嘅説話其實係得罪咗好多人嘅，你自己戇鳩鳩唔知啊。喂，你如果凡係所有你工作嘅崗位工作的性質是牽涉到政府或者是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一些機構，哇，你就可以說他是投共。如果如果他批評你這班吸毒派劉耀文、楊日朗，哇，你就說喂，比如說他是教師來的，哇，那你就說他投共，因為他是收緊這個政府的錢的，因為每個月出糧，是不是？如果他是社工，他又是这个一笔过拨款，他都是收紧政府钱的。你知不知道你这些这样的言论其实是几咁肤浅呢？你知不知道香港各行各业有几多的工作的岗位，其实有很多直接是政府的雇佣，公务员、纪律部队，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半官方的机构，是不是？其实自负盈亏的香港邮政，其实都是叫做是公务员来的。香港電台都是收政府錢的，這樣是不是？還有很多那些，比如說有些一些合約，比如說洗廁所那些，這樣食環署是不是喜歡判一些的 外判 洗廁所，那些這樣難道洗廁所的那一個伯伯又是哇，根據你們這個邏輯，就是他都是投共的了，是不是？那他就不可以發表他的政見，因為他發表他的政見就是在他出緊政府糧的時候，就是收了共產黨錢來批評你這班吸毒派，這些是 invalid 的 argument 來的，劉耀文。你不要再表達一些這麼膚淺的東西了，你繼續貼吧，你貼我的東西基本上是對我沒什麼損害，是吧？你繼續貼吧，你只能夠是馬實你那二三百的所謂，即我想其實都沒有二三百，我想一二百左右，就是那些吸毒友，沒有的了，你是、啊、玩完的了，你就這麼上下了。你繼續去嗰啲學界，馬實嗰啲學界請你，得閒咪請下你出醜啦，去啲演講啊，例如話咩自己90年出世，然後八九年嘅時候，六四嘅時候你一歲啦，係嘛？ 阿陶傑都要幫你解話， 阿陶傑都係要幫你解話，就係、是、當你係一粒懵卵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好牽掛住啦，入胎嘅時刻啦，係咪啊？好啦，即係好簡單啫，喂。 各行各業很多都是比如說就算是醫管局那些這樣的醫護人員，那難道他們不是撥緊政府的錢嗎？這樣是如果有些醫護人員對你們這班吸毒派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甚至是批評，那他都會變成是收共產黨錢去批評你的。你啲系咩逻辑啊，大佬？刘耀文、杨日朗，你唔好喺度嚟，即系其实咧，佢哋呢种咧系一神教嚟，我可以讲系，因为佢哋标榜系咩啊？非毒就即统啊嘛，即系佢哋唔介意同95%以上嘅人咧系为敌嘅。 嗯， 其实香港各行各业好多种嗰、那个工种都系或多或少同政府都系会有啲关系咧，多少系咪啊？就算比如话。做食肆的喂，咁佢都要攞牌啦，系咪啊？咁可能有一啲嘅叫做公務員，咁佢去嗰個食店嗰度食嘢，咁會唔會又俾你界定為收咗政府錢咧？咁樣係，咁嗰班友唔可以消費嘅咯，你明唔明啊？嗰班友一消費就將啲政府錢散出去啊嘛，即係咩邏輯嚟嘅咧？劉耀文係，你以為是可以 discredit 到我，其實那些人當你傻仔咁扮嘅咋？你繼續攬住你的連登同埋你個 Facebook 嗰啲友嚇，你冇噶啦。首先你又講點解你係冇咧？因為你又懶惰，又唔讀書。你呢個浸會大學嘅呢個歷史係畢業，但係你講句嘢都講唔即係講得唔通順嘅，講粗口又夾硬嚟嘅，係嘛？你要屌阿泥牛，你又變咗屌阿泥牛。黎字咧下边咧依黎个黎啊，系利益个利下边加个牛字啊，唔系加个和字啊。嗱，唔好又话我捉你自失啦，我唔中意捉你自失噶。你嗰啲咩咩老子系反帝思想啊，反帝国主义啊，你都噏得出啦、啊，系你嗰啲文章系烂文章嚟噶啦。你继续喺你嗰个网嗰度吓就公即系所谓爆料系咪？继续开多啲爆料直播。就話我公司做過啲乜做過啲乜啦，喂，我唔會否認呢啲係我係做過啊嘛，喺網上都揾到嘅啲資料係，你咪繼續去抄咯。你如果要更多嘅資料，譬如我提供俾你啦，我可以提供俾你，我好樂於幫助你去爆料。你可以打電話俾我，你有我電話噶，劉耀文係咪啊？好膚淺啊！真係你係，你知唔知咁樣你得罪好多人？啊、所有的公務員都不會支持你，所有紀律部隊不會支持你，所有醫護人員不會支持你，所有教師不會支持你，所有社工都不會支持你，所有工程界的人都不會支持你。那有什麼人支持你呢？其實是得返那會計界其實都是會不支持你的，這樣是是不是、啊、都要攞牌的，都是專業機構的，其實所有有關專業機構的事反正它是一個法例規管的都不會支持你的，這樣是全部你都可以當是界定為收緊政府錢的，是不是、啊、那有你剩下有多少人是會支持你呢？你自己走去做輔警，有個楊日朗就是不是當然現在沒得撈了，因為干犯了法例走去燒這個垃圾桶，是不是、啊、還有楊日朗、啊、你不要那麼囂張啦，是吧？你不要經常標榜自己燒垃圾桶就是義士啦，我不會否定你燒垃圾桶，是吧？即是什麼的，但是你不要當燒垃圾桶就是一個什麼的行為，因為你是被人督灰的，其實第一你入獄就是被人督灰的，第二你呢就不要拿出來說你坐過監就很撚巴士閉，就問人坐過沒，這些是長毛才會問人的，如果你在現在這一刻有事做錯了一樣是需要備受批評，等於戴耀廷、陳建文、黃浩銘、邵家俊都是因為公民抗命而入獄一樣而已，那難道是這樣的話就不可以批評他嗎？他都可以說是義士來的、哦、是不是、啊、第三點，喂，你楊日朗那些這樣的標準都很奇怪啦，當日佔中的時候你就可以是開路的，喂，燒垃即去到這個審議所謂版權條例的修訂你就可以燒垃圾桶的，你有什麼標準呢？其實是 還要是散了會才燒， 你散了會才燒最好笑是有條友撐你的，就是因為你楊日朗燒了個垃圾桶就是令到那個所謂網路23條即版權條例的修訂是拉倒了，其實你沒殺了所有其他人的功勞，第一根本你這個是散了會才做，其實是很 odd 的一件事，第一大家記唔記得2015年嘅時候，鬱敏隻眼做手術，得翻一隻眼嘅啫，其實係另一隻眼係包住嘅。佢都堅持係要出院去請假走去立法會嗰度發言。記唔記得有件咁嘅事？ 記得啊，絕對記得。 第二， 單眼嘅 係單眼嗰陣時，第二記唔記得當時有個叫鍵盤戰線嘅組織，係內背後係做咗幾多遊說嘅功夫，做咗幾多宣傳嘅功夫，而係你呢一 傳媒啊，宣傳啊都係佢哋，係咪？ 係搞過幾多嘅 press con， 搞過幾多嘅一啲嘅活動 campaign。好啦，你楊日朗無釐啦更走去話燒呢一個嘅垃圾桶。喂，我个机冇电，要插电，你讲住先。 啊，咁都得，好突然咯、啊。唔系，咁你烧垃圾桶嗰个准则系乜嘢先？点解你系要喺嗰个时间系要做呢样嘢先？点解系啊？而家系讲紧话占领嘅时候，去令到政府嗰个管治成本最大，所有公务员都翻唔到工嘅时候，你又要开翻条路俾佢先？ 啊，系啊。 你係呢個係講唔通噶嘛？我自己親身我都有幾個朋友係喺做公務員嘅，係喺政府嘅總部度翻工嘅。 係， 我都係仲記得當一日係嗰啲公務員嘅朋友都係覺得好氣憤，係點解佢要開路？ 嗯， 即係本身佢內心係當然係企喺市民嗰邊啦。 即係佢同情啦，係咪同情呢個運動啦？ 佢同情啦，佢亦都覺得係唔緊要啦。我翻唔到工咪翻唔到工咯。你阻住條路，我翻唔到工，我係。是很合邏輯的，亦都不會被即公務員是不會被人炒的，是不是？你亦都是真的增加了他們的管治成本的。當時有些高層是說要去第二度另覓地方去辦公的。 嗯。 啊、但是你選擇了開條路給他嘛。 嗯。 重要是影相嘛。 握手嘛同另一個差佬下。 是啦，你重要是影相握手嘛、啊、交接嘛、交接儀式嘛、將那條路。 是。是啊，有晒證據的。 但是那個會議散了場的時候，你放個炸彈的準則在哪裡、 啊、你真的燒垃圾桶喂、啊啊、你有什麼準則先、 啊、你燒垃圾桶、啊啊就是、放火下去火酒、啊樣 啊、中火啦、 啊啊、那你是想達到什麼目的先、 啊 即係我， 但係佢嗰啲嗱，佢嗰班咁嘅友仔咧就話：，哦，因為楊日朗咧就係走去燒垃圾桶，就令到網路廿三條拉到。喂，大佬，唔好咁夾硬嚟。你哋嗰啲argument就係太過夾硬嚟啊！你知唔知？即係等於你話我嗰間公司係做工程嘅，就係收緊共產黨錢。其實你侮辱緊好多嘅專業人士啊！你知唔知啊？你其實唔係淨係侮辱我噶。你比如話醫護人員嗰啲，全部根本上全世界都俾你侮辱曬。反正佢係。出政府出糧的你就其實根據你的邏輯都是收緊政府錢收緊共產黨錢 或者是領取過任何牌照的都是 是或者是收過曾蔭權時代的6000元計劃或者最近的所謂關愛共享計劃的4000元都是收緊政府錢這個 direct 的關窿是吧根據這個所謂大學的資助所有大學生全部被你罵了凡親如果他們批評你的話很大鑊是不是要自報家門有沒有收過6000元呢有沒有收過4000元呢有沒有去申請過資助呢有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將那個準則定到是差不多是說跟政府有任何的關聯金錢的關聯 是 都是可以給都不可以批判他們的因為他會拿回這件事來說你 是 說你收了政府錢 是 他們將那個度、那個、標準定到這麼高 你是比珠峰更加之高啊大佬你其實你哋你咁你劉耀文有冇自報家門啦、啊？係嘛？聽講你自己亦都係喺有一啲嘅非政府組織嗰度 NGO 嗰度做緊研究助理喎。你老闆又係邊個啊？不如你自報家門先啦。你想因為我做呢啲嘢，然之後聯繫到我批評你呢班有吸毒派，你就想引起嗰班所謂吸毒友嚟到去，即係你煽動嗰班吸毒友咧嚟到去屌鳩我，跟住咧就用呢一啲咁嘅 argument， 其實你好撚柒嘅咋。你知不知道啊？劉耀文，唉，咁所以咧，喂，何況我依家我做嘅嘢都係喺香港做啫，啊，我哋喺大陸都冇業務啊，都俾佢認為係收緊共產黨錢喎，嚇，咁出奇嘅劉耀文，你繼續貼啦，冇所謂嘅，你繼續貼啦，嚇，你如果唔夠貼 嘅，明明個業務係喺香港嘅。是一間叫做港資的、 啊、 都是屈你是跟中資是有關聯的 是即是你到底有沒有出來打過工的呢你一味說我老闆老闆我是一個什麼老闆啊屌你老闆又說我們這間公司有多少員工什麼20幾個15至25個關你什麼事啫對不對啊這些東西是 中小企的都要眼紅 喂大佬賣你知不知道賣魚蛋那個喂大佬他都請他輪班啊都請十幾友啦啱唔啱啊？都唔會一個人由朝開到晚啦，開到凌晨啦， 係咪都要請兩個 chief 嘅人啦？即係你識唔識嘅咧？劉耀文係一日喺匿喺你個象牙塔嗰度寫啲垃圾啊！即係你以為呢啲嘢係可以打低我，我諗你太過幼稚啦！你完全係唔洞悉社會嗰個嘅狀況，係嘛？稍微有少少係牽涉到係政府嘅嘢咧，你就將佢打為收共產黨錢，冇人會認同你嘅咁樣係。同埋你知唔知呢一啲人，喂有好多人係一個人做嘢，係養起一頭家嘅，你知唔知啊？你唔單止係侮辱緊嗰個人，你係侮辱緊佢背後整個家庭嘅，其實係。咁嗰啲人嘅家庭，喂佢嗰啲嘅家爺底乸，會唔會認同你班吸毒派嘅意見呢？當然係唔會認同啦，係咪啊？你其實係自絕於群眾咯，你呢啲咁嘅説法係。點會有人支持你啊？當然啦，佢會繼續咧將呢個 approach 咧繼續講落去嘅，就話我係專搞中港融合啊，專做呢啲嘢啊，然之後咧就收咗政府錢，收共產黨錢嚟到批評你吸毒，我屌你老母啦，劉耀文！你繼續講啦，呢啲咁嘅嘢係，你繼續馬實你嗰班，因為佢嗰班吸毒友咧，其實都唔睇證據噶啦，都冇所謂。我亦都唔係要 lobby 呢一班咁樣嘅友，呢班友走晒其實係最好嘅，我認為係。大家咧分翻開，你吸毒嗰啲就唔該去劉耀文嗰邊，你係理性嘅，你係正常人嘅，就可以過嚟做我哋益友啦。 大家個意識形態唔好撈亂啊！ 係冇撈亂，因為你中意咧嗰啲空中樓閣啊，中意做一啲你根本上係完全係喺現階段係完全冇辦法實現嘅嘢，你可以過去嗰邊噶。唔該請走，嗱依家走啦，好 OK 嗱，我趕你扯啊！依家係呢班友吸毒友，嗱依家我哋兩邊咧。益友咧加埋咧係有2900個益友睇緊嘅，嗱好扯啦，OK，冇喐過嘅喎個數字係扯啦，得閒又中意最好似係嗰啲吸毒友就將我嗰啲咁樣嘅節目咧就截錄出嚟話我鬧嗰啲咁樣嘅嘢，鬧即係鬧佢哋呢班咁啊，即係話佢哋港獨冇論述啊，港獨呢個冇藍圖啊，冇路線圖，冇時間表呢啲嘢，不切實際啫，我批評佢哋係。你知唔知你幫我做緊宣傳？我多謝你宣傳啦，咁樣係。你以為係即係令到嗰啲友會憎恨我？你來來去去就嗰二三百友嘅，因為你嗰班友立場先行，根本就聽唔入耳，將我哋嗰啲 argument 全部咧就係當係一啲嘅謾罵。其實係有好多人認同啊，咁樣係，因為我哋係基於現實客觀嘅政治環境。嚟到作出呢一個嘅主觀嘅判斷，係有事實同埋環境嚟到去做呢一個嘅後依據嘅，唔係亂噏嘅。你哋又不如去講下啦，你哋啲論述淨係攻擊我、攻擊我嘅公司呢樣嗰樣，係無補於事噶。台灣點解獨立唔到啊？嗱，沈四海兄喺 Barry Ma 嘅節目解釋得好清楚啦，中國嘅因素、美國嘅因素。你解釋下，盧斯達嗱，你完全唔去做呢啲嘅喎，呢啲論點對駁嘅喎，就即係人身攻擊我啊，就話我咩開公司啊，我老闆，你即係想煽動啲人仇富，跟住最好笑係你嗰個戰友叫做楊日朗，就話我讀中文系冇作用，即係佢第一佢奚落我係中文系啦，佢話我讀嗰個中文系都冇用啦咁樣，咩叫中文系都冇用咧？你係其實你本人都係樹人大學嘅歷史系畢業，你嘅戰友。劉耀文、盧斯達都係浸會大學嘅歷史系畢業。喂，大佬，你相煎何太急啊？文人相輕啫，雖然係華人嘅 DNA，你都冇理由咁樣嚟到去搞啲咁嘅嘢㗎。文史哲，你都係鄙視，你鄙視我中文系。OK，就話我係依家做呢啲嘢咧都冇作用啦，所以又要咧再讀過就得20000蚊人工咁樣。咁有咩問題咧？係咪啊？關你咩事呢？其實係第一，我幾錢人工唔關你事啦，係咪？對於我，比如話我哋啲節目，喂，我哋所作出嘅判斷，全部都係根據客觀嘅事實嘅，全部都係基於真實嘅證據，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嘅，就唔係喺度無限延伸、無限上綱，係嘛？跟住呢，就喺度嚟自行演繹推論，噏一大餐，冇作用噶，劉耀文。你係自滅緊嘅啫，其實係，唉，咁咧就，嗱，有啲 益友就話嚇呢一個嘅吸毒派咧就係狼心狗肺，當然係啦，係咪嚇？另外咧就係、是、有個 Rayer 就話，如果追求獨立嘅操作係喺呢班人手上，就聽撲街。做節目咧就話要全民武裝嚇、啊，全民軍備。好老實講啦，你喺即係呢一個 My Radio 嗰度講啲咁嘅嘢，當然亦都係會令到 My Radio 係陷入一個非常之危險嘅境地啦。喂，言論自由我都知道，其實言論自由咧，有啲人話啊，言論自由應該冇底線嘅。我唔知道你嗰個底線係咩底線，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公開嘅節目嗰度討論殺人，你話得唔得咧？請問係嗱，首先你就話，因為你要搞港獨，所以你就要搞呢一個嘅武裝革命，搞呢一個嘅軍備。嗱，呢啲全部係你楊日朗同埋鍾漢林講嘅。當然你唔會認為你哋係違法啦，但係到底根據現行嘅法例裏頭，到底你所講呢啲嘢係咪違法咧？大家試諗下，如果你喺個節目嗰度公開講話要討論什麼殺人啊、什麼斬人啊，你估係得唔得咧？當然係唔得啦，你嗰個頻道係即刻係會下架啦。社會嘅大眾市民群眾亦都唔會認同你呢啲咁樣嘅討論啦。好啦，你話唔係，你話要搞武裝革命，好啦，咁可能你嗰班吸毒有三五百人到啦，我唔知有幾有啦，係咪？但係社會上面一小撮啦，就係要啊要搞武裝嘅革命嘅軍備啊。嗱，我唔知道有幾多人認同你呢樣嘢，但係到底你呢一樣嘢會唔會將嗰個嘅機構推向一個好危險嘅境地咧？你既然要講呢啲嘢嘅時候，你咪可以自己講嘅。其實你開台都可以自己講噶，喺你自己嘅處所嗰度講噶。你繼續講啊！呢啲嘢係你繼續講啦，你哋嚇話要點樣搞啊？有咩你哋講到好有計劃嘅喎。其實咧有啲益友講得好噶，就好似好認真咁聽緊有啲人喺度鳩噏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兩條友仲喺度講啊，新加坡嘅軍隊啊，其實香港人都好願意參軍啊，乜乜乜，喂，佢喺度講呢啲嘢，香港人好願意參軍，我覺得香港人係好願意去篤波啦，同埋好願意去唱 K 啦，咁樣係好願意去蒲啦，嚇 睇波啦， 同埋好願意去睇波啦，落 club 啦，落吧啦，嚇睇英超啦，就有幾多人係願意當兵？到底你呢啲鍾漢林所講嘅説法係有冇一個數據去支持嘅咧？是不是 你問你話俾我聽，原來哦，我做咗調查嘅，係咪？我企咗喺100间學校裏邊問咗1000个學生嘅嚇。咁咁、啊，你攞出嚟咯，攞個數據出嚟咯。唔係就一個節目話啊，其實咧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中意參軍嘅，好多都好有興趣嘅咁樣。咁 你點可以喺呢啲？喂，你唔能夠喺即係嗱，你就喺呢一個嘅鬱敏嘅保護傘之下，享盡你嘅所謂冇底線嘅言論自由。然之後將嗰個機構推向一個好危險嘅境地，跟住你自己開直播嘅時候咧，就其實喺度搞私怨，又叫鬱敏咧私隱莫忘報，就喺度講粗口鬧我啊，跟住又鬧阿黎鬧嘅老母啊咁樣啦，即係其實呢啲係好白痴咯。你喺你哋嗰個節目嗰度應該做咩咧？繼續講你哋點樣去搞港獨，點樣去搞革命，喺你哋嘅節目嗰度講喎。唔好只講我公司，講我公司有鬼用咩？你其實來來去去得你都係得你嗰二三百友去認同你嘅咋？你啲咁膚淺嘅一啲睇法嚇、啊，就唔好睇嘅。哎呀，仇思達個 Facebook 個 like 數跌咗啦咩？你睇下我哋嘅收視先啦，唔該，仲喺度 Facebook， 唔該你啦，仲 Facebook 啊，擁抱抱殘守缺，你哋就係擁抱啲過時嘅平台，係嘛？又討論區啦，又 Facebook 其實勾勾地㗎啦，已經係勾即係勾咗一段時間㗎啦。依家好多僆仔都唔用㗎啦。只不過我哋作為最多益友聚腳嘅一個嘅社交平台，我哋繼續堅守咁解嘅咋。Facebook 係好難去再去大嘅發展空間㗎啦。知唔知嘅？其實你哋連網路打飛機都唔知道應該係做啲乜嘢，即係好悲哀嘅一班人啦，咁樣係。同埋你公布話我嗱，依家你公布咗個查冊啦，原來我身份證嘅字頭係歪嘅，即係我係歪世代啦。第一，多謝你去屌你老母劉耀文係嘛？劉思達就指出原來仇思達係歪世代嘅後生仔啦。第二，我就係香港嘅土生土長嘅人啦，就唔好再用我嘅口音啊或者乜嘢嚟攻擊啦。你知唔知口音係可以練習翻嚟嘅？你會唔會話周星馳係廣州人啦、啊？咁樣係，你會唔會話歐陽偉豪係廣州人啦、啊？唔好咁低能啦，你哋 仲有啊，嗱，有位前辈，广播界嘅前辈，同我讲过嘅说话，嗱，我系记在心中啊，系学到嘢嘅，真系。佢同我讲，佢话当你开麦嘅时候，或者对住个镜头嘅时候，你唔好谂住自己系喺度嚟闲聊、吹水、chit chat 啊，成句。其实你系做紧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嚟嘅，你系要好认真咁样去对待你的观众啊！嗱，呢样嘢我系真系深深受教。所以点解话呢啲人话啊？点解无敌神驹可以 non stop 讲咁耐啊？或者系点解可以系做到一个水准系咁样咧？就是、因为你好认真咁样去对待呢件事啊，要唔能够喺度嚟一路做节目，一路唔知喺度做紧乜啊？得闲又讲一句啊，喺度几条友喺度嚟吹水咁样咧？呢啲系不专业噶。虽然我哋系业余嘅广播播音人。但我哋希望亦都係力求完美，做到專業嘅水準，而我相信益友亦都認同我哋係做得到嘅，而且係力盡完美添。所以呢個好多謝大家益友嘅支持啦，好多益友就係、是、即係認購咗我哋嗰個嘅明信片啦，喺度我好感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另外劉耀文當然亦都有即係攻擊我呢、這、一個即係話又話啊，你自己就已經係呢一個什麼太子嘢啦，就點解要去繼續去即係買呢個明信片去？即係話我呃錢咧咁樣，喂，好老實講啦，喂，我投咗兩萬零人工，係咪要我去補貼個台咧？嚇、啊，係咪要我啲人工去補貼曬個台咧嘅運作咧？咁如果益友係覺得喂呢、這個台都值得去生存嘅喎，呢、這、一個嘅頻道都有佢嘅存在嘅價值嘅喎，咁佢會支持啦，係咪？ 冇錯啦，嗱，就係、是、呢句啦。 是 因为是不是真的要你去拿钱出来补贴呢？不是你去答，就是因为你 不想嘛，那你就做这个买 postcard 嘛。 是我就是不想生存。 如果益友不支持的、或者认为这个台是不值得的、或者是认为、你无敌神驹你应该是在你的银包自己揞钱出来的、那他不是不买咯， 他自然不买的啦，是啊。 系啦，呢、這个有民意噶嘛，系咪？呢啲人系独立噶嘛，系咪？个户口都系独立噶嘛。 系 啊，如果佢觉得你系唔值得嘅，咁你咪冇人买咯，冇人买，咁又嗰个问题又去翻你无敌神驹嗰度，你自己揞揞荷包出嚟买咯，系咪？但系而家未去到呢一步嘛，系咪？而家啲益友系选择去支持啊嘛。 系。咁所以你咪將個決定權交翻喺啲益，你喺度有啲喺度怨婦，喺度嚟酸葡萄都冇用。 其實都係一個變相嘅公投。 系，只不过系今次系真系真金白银去公投咁解啫嘛，其实系 系咯系啦，所以系更加真诚嘅公投。 嗱，好老实讲，边一个益友，即系你啲人情系喺度攞陈白嚟到去，即系去讲啦。其实咧，嗱、有啲益友支持我哋嘅明信片嘅，当然我系好非常之深感命恩嘅。但系就算佢话啊，即系我即系听咧，其实你就咁听咧，我都已经系。覺得係好多謝大家噶啦，咁樣。喂，咁只不過有啲益友話啊，咁樣即係比如話100-200咁樣去支持一下，行有餘力嘅，咁我都好感恩啦。當然，你但係你就咁聽，你冇啊，我唔買啦。咁我都唔會喺度鬧你噶嘛，你明唔明啊？呢樣嘢係好自發性、好自願噶嘛。你劉耀文你都可以去賣噶。當然你嚇、你可以去賣 你 明信片， 你都有影相噶嘛 嚇。 啲顏色仲好。好过瘾嘅添， 好过瘾添，吞到紫色啊嘛，俾人串你。喂，好简单啫嘛，刘耀文。喂，你去攻击我嗰个工作嘅时候，咁我想问你自己喺嗰个网路嗰个所谓 SOS Reader 嗰个平台嗰度收货金，原来有啲益友统计咗，你每一个月系收16,000货金嘅，每个月收16,000货金，16,533蚊，折合为港币啊吓。一年咧就198,000幾，咁你咧嗰個網站咧營運咗三年，咁啊即係差唔多600,000啦。咁你寫咗啲咩嘢嘅港獨嘅論述出嚟咧？你啲文章越寫就越冗長，又長又臭。100字以內可以表達到嘅意思，你就寫足1,000字。其實呢啲完全係違反咗網路嗰個潮流啦，已經係你根本就逆呢啲根本上就逆天而行。你知唔知 Facebook 點解會 Twitter 化咧？就係點解佢會有個大字出現咧？其實佢就喺度 encourage 緊嗰啲嘅用户，佢係用最少嘅文字嚟去表達最完整嘅意思啊！你知唔知啊 Twitter 係有限字數啊嘛，大家知啦，嚇、啊，唔能夠超過某一個嘅 characters 嘅嗰啲英文字係，中文都係啦咁。咁而係 Facebook 咧，即係我諗都唔係近期嘅功能嚟噶啦，出現咗一年幾兩年噶啦。咁佢咪某一個字數之下咧，就會變成大字嘅。 大隻啲，大隻啲，係嘛？ 咁咧， 你長文就細隻啲。 係啦，咁變咗你碌嗱，大家碌手機嘅時候好簡單啫，坐車係嘛，都係亂咁碌嘅啫嘛，一路碌一路碌嘅啫嘛。你出一千字同我出六十字，如果都係表達到一個相同嘅完整嘅意思嘅，你認為邊一個會受歡迎啲咧？都教埋你啦，劉耀文寫到啲嘢又長又臭係嘛？今日我篇文係嘛講翻你兩個劉呢、這個劉耀文、盧斯達同埋楊日朗佢哋分裂本土派嗰事件，咁嗱、哎，你無敵神區嗰篇文嘅又長又臭咧，因為嗰個咧係有個時序，我表達翻個完整嘅意思出嚟啫。平時我都唔中意寫呢啲又長又臭嘅嘢㗎，咁樣係 OK。咁你就繼續去喺你個 Facebook 嗰度落力攻擊我啦嚇、啊，劉耀文嚇、啊，連埋連登啊嗰啲咁，你嗰啲毒友啊一齊攻擊我啦，冇所謂。你睇到我哋個民意基礎，我哋益友嘅基礎 ，YouTube 2550 ，Facebook 300嗱，依家已經12:09，差唔多一點鐘啦，凌晨嘅，咁係好堅實啦，你明唔明啊？2800多人喎、啊，你話你要有600友噶嘛，係咪啊？你再開胎又冇啦，你繼續話咩踢爆仇狗大灣區啦？你開多幾次狼來了咧？你都係繼續講呢啲啊？哦，佢做個工程咧，就係、是、原來嗰個嘅業主咧就係、是、MTR 嚟嘅。你知唔知中間係有幾多人啊？經過幾多站先至到我哋啊？傻仔，即係等於你喺一間醫院嗰度，比如話嗰、那個你唔係做醫護人員咁計喎，係做洗廁所嗰個阿姐咁樣計啦。 啊！ 你知唔知經過幾多醫管局跟住再判落去？分判商，分判商再請嗰個人，可能再判多一陣又唔知啊。當然啦，可能係冇啦，依家唔會判上判啦。喂，係隔好多陣嘅，其實係你知唔知噶呢啲嘢？唔識就扮識，不停咁喺度講嚇，就話呢啲咧就係收共產黨錢批評你吸毒派。唔該你啦，你本身呢班友都冇民心，不得民心噶啦。你睇下你哋嗰啲阿喬文，笑死人啦嚇！即有些益友就話我哋咧係呢一個打算轉話題未？因為講呢班友好垃圾、好悶。唉，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啊，真係。 所以要擺到最後啊。 所以擺到最後咯，我哋臨聽電話之前先至講咯，因為太閪無聊呢啲嘢，你都要明白係嚇、啊。有人話我濫用公屋，你去舉報啦！屌你老母，濫用公屋，快撚啲去舉報我啦！屌你老母。舉報我啊！濫用公屋係知唔知咩叫做租者置其屋啊？你做咗幾年人啊？唉，舉報啦，舉報啦！唉，真係好閪無聊啊！你哋係好，我哋接電話啦，好唔好啊？ 好啊！ 即係你完全又唔識點樣濫用啫？你係啊，濫用啊，要坐監噶，濫用公屋啊！快啲去舉報我啦！嚇、啊！唔識喺度扮識，知唔知咩叫租者置其屋啊？1999年嘅時候推出，傻仔，不知所謂到極啲人。好，我哋聽電話啦，好唔好啊？ 好啊，聽電話。唔好再講呢啲啦。 咪呢啲人係廢人嚟啊嘛？你明唔明啊？廢到唔恨啊嘛！嗱，電話就擺19204731130條線嘅嚇。好啦，我哋咧就系由第一个电话开始打翻起啦，好冇？ 好。 好啦，130条线吓、啊，有啲益友又好闷，系啊，咁我哋即系应下就算噶啦，呢啲系。黎牛好似 cut 咗，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揿错掣，开翻阿黎牛出嚟先。 佢哋系咪开咗？ 唔係啊，唔好意思，因為我係嗰個嘅撳錯掣啊，唔好意思啊。 OK，OK，OK。 嚇，我哋依家打俾第一個益友啦。 好。 唔係你要原諒埋我今晚啊，黎牛，因為我哋部機十分之慢。哎呀，死啦！撳錯掣添又。咁好啦，我用翻滑鼠啦，唔好用嗰個輕觸熒幕啦。咁啊，有啲人话我哋啲论述唔得喎，黎牛翻嚟系咪？ 系，唔好意思，又揿错就系，因为咧有啲人就话我哋啲论述唔得，咁我哋啲论述唔得，你咪唔好听咯，好简单啫嘛。我哋冇强制性你哋收听我哋个节目噶，系咪啊？呢啲人咁奇怪嘅咧，真系吓、啊。即系我要提交啲咩嘢论述出嚟咧？其实系要，请问，我真系唔明白。即系我哋要提交，我哋要提交我哋广播嘅论述咯，咁样系，即系我哋要准时啲开场咯，唔好等益友等足九个字咯，咁样系，吓、啊，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噶呢样嘢。 系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改善噶啦， 会陆续改善噶啦，系啦，我哋依家接听第一个嘅益友啦。Marvel 我冇睇啊，所以未有得讲啊，吓、啊。嗱，有位益友 Ho Yin Wong 就话佢家人都有买呢一个嘅公屋，就系、是、咧。多謝董建華 ，time to GG 就話 ，OK， 濫用熱狗，濫用公屋，唔係濫用熱狗。 喂， 係早晨啊，雞丁係請講啊，係。 喂，仲早啊，而家，喂，我房東瞓埋覺啦，喂。咁咧就我想講咧，就楊日朗燒垃圾桶嗰下嘢咧，搞到好撚麻煩嘅其實。 係點解？ 咁咧同你講嗰日咧就。喺我哋所謂嘅煲底啦，嗰陣時，咁咧我就同呢個朋友戇鳩鳩嘅坐喺側邊嗰個石凳度啦，咁咧就無啦啦有幾條友大嗌走啦，跟住就跑走咗啦，咁我又咁啱急尿喎，咁啱急尿咧見到垃圾桶著撚咗， 超 難啊！咁我咪嗌人過嚟睇下咩事咯，咪嗌咗嗰陣時有個。不知道哪个网媒的记者啊，叫白影呢，我又过来了，又冲埋去拍片，咁又过埋睇啦，一起围住个垃圾桶围观啦，我屌佢老母，成个垃圾桶爆炸，呢个客人都赖，真尿都赖出嚟，屌咁嘅臭味，跟住咧，我哋走嗰阵时咧，梗系有警察问我哋啦，咁我哋未打，求其讲几句打发佢，打发一抽走啊嘛，求其有几人走咗咯，唔知边个打边个啦，都系黑，唔知啊，佢条柱车遮住咗，睇唔到咁样。 系。 咁我哋 喂阿东都喂阿鸡丁冇事喂阿东啊阿姚冠东兄都系听紧我哋节目啊，多谢晒佢嗰个。 喂系多谢喂多谢阿东喂。 系喂继续阿鸡丁系，咁啊吓到濑尿啦，跟住吓。 吓到濑尿就系咁样。之後好似又搞到好大件事啦、啊，又有啲現場有啲同路人啊，嗰度嘅同路人啦、啊，就俾人帶翻差館攞證據啦、啊，咁好似又俾人挫了又直啦、啊，跟住好慘咯、啊，你燒之前都俾啲暗示暗號同埋講聲先啦、啊，出事啊嘛，咁啊講完中央啦、啊。我就讲呢、這个卢思达嘅，刘生犀利，刘生。咁我有冇印象咧？你喺书展咧就卖书嘅，你卖到排晒队又成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帮你影相噶嘛。 系啊系啊。 隔篱嗰档就系啊阿刘先生嗰档。 吓、啊，佢同我一齐同时间吓。 啊，同时间嘅，真系好想当场唱歌嘅嗰阵时。 系。 一咩草帮佢唱空凳啫。 哦，空凳即系佢嗰边，你即系意思系佢嗰边冇人排队吓？ 系啊。 咁唔系咁，我有帮佢叫埋嘅，咁样系。 叫完都冇队啊嘛。 咁我系事实上系有，咁你系咪证实咗我系有叫先？你当下在场。 有证实，你系有帮佢嗌嘅。 系。咁呢啲咪狼心狗肺咯？就系、是、走去依家又喺度嚟攻击我，又收共产党钱。屌你老味！當日你都係明報喎，聽講。屌你老味，真係 紅色資本啊！ 嚇咁咪咯嚇，你揾嘢嚟鬧我喎，係嘛？ 同埋依聽講阿中央佢貼你住址嚟啊！ 係啊係啊係啊，佢有貼咗啦嚇。 撲街啫，係啊 嚇。所以呢啲咁嘅人係。 我就話咧，即係如果唔係佢哋嘅。恶意起底都唔知道，原来有个咁把炮嘅朋友，真系我。 唉，唔好咁讲，即系呢啲系只不过大家真系攞个心出嚟交友咧。我哋系即系唔好话系即系分啲乜嘢乜嘢， 即係其實我都好感恩，就係雞丁咧，係幫咗我哋嗰個台咧，其實嗰啲嘅技術嘅支援咧都好多嘅，咁樣係。咁我有啲咩嘢見到？ 咁我啲技術係要俾啲好好有質素嘅台啊嘛，傳授啲葵花寶點樣傳授俾人啊嘛。 係多謝你嗰個嘅即係知識上嘅支援啦嚇，好緊要嘅嚇。有啲喂， 點解要幫你咧？ 係， 因為你係曾經係高音仔，我係會幫高音仔嘅。 O、okay, K， 我曾經啫，咪依家高登，依家高登都屌鳩我啦，可能會嚇，唔緊要。 高登就冇乜人屌你嘅，其實好少嘅。 冇人屌你嘅， 集中係都係連登嘅啫。 因為依家賣龜曬啦 ，O K， 好啦。 係啊，我落去巡視過 咯。哦，你巡場，O K， 好。 喂，咗咩啊？考到三傻咗一傻啊！個鐘漢林嗰度揾嘢啦。 係點咧？ 因為咧，始誒咩咩咩咩為五啊？ 始與為五嚇。 系啊，因为咧佢同一间学校嘅。 哦，你都系佛教茂峰法师嗰间学校噶？ 系啊，我大九年嘅原来。 哦，大佢九年。 我年龄大九年，我之前咧就学校又搞唔知咩晚宴咁样，问下啲阿 Sir 啊。 嗯。 啊，原来条友咧就搞学生会嘅一捻条啦，都系。 嗯。 跟住就同啲同学就讲一啲港独嗰啲东西啦，听呢度情况就。 嗯。 咁我好心啦，依啲大学先搞啦， 梗 系。嗯。中学就补教，即系留翻俾同啲留翻同真。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嗱，鸡丁英雄出少年呢个世界嗱，如果你真系咧咁把口，能够用你嗰个嘅论述，你知 politics is talk 啦、嗯、你能够用你嗰个论述嚟吸引到一啲嘅同学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市民。嗯我覺得冇問題嘅，年輕唔係一個問題嘅，唔係罪過嘅。但係你又年輕，你又冇嗰個社會嘅閲歷，又冇嗰啲嘅知識，你就喺度嚟好似一個嘅傻仔咁樣咧，嚟到幻想又話要革命啊，要乜嘢？你嗰啲軍火啊，乜乜乜乜，咁你咪變咗好幼稚咯，成件事係係嘛？ 我都係啊，因為我明白啊，誒、嗯，有咩嘢就屌咩咩金魚佬啫，係嗰個咩啊？啊，係因為咧，茂峰法師曾經都出過個。鬱敏徒弟嘅，即係一個叫梁永熙嘅，因為鬱敏嘅啲以前啲弟子啊，我依家考咗好神奇。咁、嗯、啊，同埋講鬱敏，鬱敏之前選舉啊嘛，佢哋喺台灣啊嘛，我都有緣同佢依有緣一面嘅，佢仲介紹咗佢食啲好東西，啱啱先食完。 O K， 咁你多謝鬱敏喎、啊，呢樣嘢要。 多謝鬱敏，多謝鬱敏。啊，同埋咧。如果假如買呢條冇嗰啲節目，我可能會寫啲計劃書俾佢，或者不如咁啦，就我有個大膽嘅想法，整啲好睇啲嘅節目，就帶阿鬱敏游山玩水咁樣。 哦，咁你要啲寫 proposal 俾鬱敏喎，係啊，我哋 係 嘛，你要寫 proposal 嘅喎，好認真喎、啊、你。OK， 好， 係啊，好好好。 OK， 多謝曬你， 雞丁，雞丁啊，喂。喂，佢嗰啲好食嘅店铺，你 PM 俾我啊！ 哦，台湾人， 我真系奸嘅啫，其 实。哦，好啊，好啊，好啊，都好啊。 O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拜拜。 啊，唔好意思啊，今晚太多电话吓。好啦，我哋听，尽量争取时间接听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啊，太多太多。 嗰个案情咧，其实系咁嘅。 系， 我特登去睇下嗰个案情啦。佢嗰个炸弹咧都好蛊惑嘅，其实 系点样蛊惑嘅？ 佢个炸弹咧系佢系诶抌咗啲应该系啲易燃嘅气罐啦入去嗰个垃圾桶，咁啊应该再搵啲火酒咧去烧起咗嗰个垃圾桶先。 系 咁里边嗰个气罐咪受热咯。 系啊， 咁但系又唔会即时爆炸噶嘛，因为佢系金属嚟噶嘛，咁都要都耐热噶嘛。 吓， 咁你起咗个火啦，啲人啊，好似头先好似系鸡丁咁讲，哎有嘢睇，我咪行埋去睇下咯咁样样。咁跟住隔咗几分钟先爆啊。 其实咁啊好严重噶，其实佢想 扑街嘅。 attract 嗰啲人走埋去睇咧，佢真系想造成伤亡啊，咁样系。 系啊，其实就真系好捻蛊惑嘅，佢唔系一下就爆啊嘛。 即係佢燒燒下，然之後咧就開始好火燒旺地咁樣。 亦都唔係單純咁去燒啊！ 嚇，你最後係爆炸。 單純燒係啦，你單純燒你燒咗垃圾桶咯，係咪？ 係，喂，早晨，點稱呼呢位益友？ 唔區喎，阿 Sam 啊。 係啊 ，Sam 請講一下。 喂，冇啊，上個禮拜想打嚟啊，咁啊，見你好唔開心啊，就想去支持下你啦，咁樣。 係，多謝嚇。 咁另外就想即係講一講，即係同啲獨，即係嗰啲即係自己有少少意見，就係嗰啲即係獨派啦咁樣。佢話第一句即係上個禮拜佢哋即係之前都講話要剷除咩啊？係香港即係國民黨喺香即係香港嗰啲。咁其實而家對獨派嚟講，香港最大佢如果要剷除嘅，咁應該係在港嘅國民黨啦，應該在嘅餘業。是不是应该是在港的共产党余业应该还对独派会还犀利一点呢是不是现在不是国民党打压你们嘛，现在你最大对手是共产党是不是就是这么说。 当然他们是不 make sense 的啦 ,Sam 这样东西他问什么来的其实是劍指鬱文是很明显的啦讲什么国民党国民党在香港有几超多人啦屌你是不是真的。你問下四海哥就知啦，問下四海哥，問下沈四海兄，四海哥香港嘅即係國民黨喺香港仲有幾多人？係咪仲係聚居？係咪厚德村？屌你真係！ 即係其實大家有啲唔同黨派，即係唔同嘅言論嘅。咁真正你最大嘅敵人，其實始終我自己認為你個 focus 都係喺翻。即係中共或者港共政權啦，咁當然佢而家佢做啲嘢，我哋認為佢唔係搞咩抗爭嘅，都係 搞 都係講緊自己圍爐而嗨嘅，係咪先？咁都係嗰個即係佢係講話要，即係我其實之前我都有喺 Facebook 可能寫一個簡短點，就係即係其實想讀同可以讀係兩件事。 是 即係佢而家佢哋依班讀嘅時候，成日講喂，而家非統即讀咁樣，成日都講呢樣嘢。咁即係想問，咁而家你哋係咪即刻可以讀到先？即係喺客觀理性嘅環境，佢哋自己都提唔出嘅喎。 咪當然佢哋就係 咁，你想 就跟住就係貼我啲嘢咯，就係、是、咁簡單。跟住話我收共產黨錢咯。 同埋即係其實我都一直有聽即係沈推你嘅節目啦。咁我知道你其實你係對香港獨立呢樣嘢。你產生好，你會不斷去質疑呢樣嘢。其實獨派嗰班人唔好成日覺得，喂，你質疑我，我就覺得話你係即係你泛民嗰邊你乜嘢？ 喂，你其實係可以通過嗰個質疑去完善你嗰個論述噶嘛？你同唔同意啊？ 因係啦，依、這個真係最重點係有句説話好多年大家聽過，真理係越辯越明嘅。 嗯。 其實我反而認為係，其實我反而我真係一個想一個對香港獨立有遠景嘅人，其實反而對。即係神區你講嘅嘢，反而佢應該係反思，其實係對你哋嗰個獨派嘅論述，或者獨派你嘅思考嘅方向，其實有一個正面。 嗯， 我係咁諗嘅，真係咁諗。即係唔好成日用嗰個負面人嚟批評你，你就好負面，好似起曬槓咁樣，就開始講嗰啲嘢係唔理性嘅人身攻擊啊、起底啊、講粗口啊。 叫外賣添嚇，依家係嚇。 係啦，即係依啲，我覺得你講真。哎、你咁样做得咁讲真，你呢啲即系我自己咁讲，而家我见到独派做嘅嘢咧，佢哋自己打到自己的形象咧，系好核突嘅。因为你根本令到啲人觉得你， 啊、 即系中学嘅学生会嘅质素都不如。 吓、啊，同意啊吓、啊。 真系咁你同你咁样，你点样同人讲？喂，你香港独立，喂，香港独立而家俾人你嘅形象系差不得了，即系唔好再讲，再讲嘅话，即系认本土派认独派咧，唔系一个光荣嘅事嚟嘅。 嗯，同意。 系啦，真系即系有人批评你，有啲好多唔同嘅质疑嘅。 嗯。 咁你嚟可以谂下，喂，点样完善你个论述，谂下新嘅方向咯。 佢 好似真系 咁嘅。阿 Sam 佢哋嘅运作系点咧？当佢哋遇到好多嘅质疑，答唔 Q 到或者冇谂过点答嘅时候咧？就去走去查察啊，或者就係攻擊你嗰啲咁嘅人身攻擊啊、人格謀殺啊、收共產黨錢啊，就係講呢啲咁嘅嘢咯，令到個視線轉移，就覺得原來咧，令到嗰班吸毒友咧都一齊去麻醉啊，你明唔明啊？一齊去麻醉就係、是、哦，原來呢個仇思達就係收咗共產黨錢去批評吸毒嘅，咁佢哋咪可以逃避曬所有嘅質疑咯，你明唔明啊？好簡單嘅啫嘛，件事就係、是。係 啦，依個定。即係嗰幾個講嘢嗰幾個，即係所謂嗰發言嗰幾個。不過我反而今日講，我都知道而家可能有啲獨派嘅，可能嗰啲僆仔，可能我後生僆仔咁樣。 唔係，但係我哋當然係，我哋當然個台係其實已經係反覆咁樣論證過點解喺現階段佢哋做嗰啲係完全係即係冇一個可行性啦。但係佢哋完全係唔做論點對駁噶嘛，就係、是、因為答唔到，又要馬實嗰班咁嘅有嘅吸毒友嘅軍心，咪就係、是、要靠用呢一啲咁嘅招數將你抹紅抹黑，話你係收共產黨錢去批評佢，咁樣嚟到去即係、就是、避過嗰個嘅真係嗰個嘅辯論咯。因為辯唔到嘅其實係，因為辯唔到嘅大家都明白呢班友係其實係冇 argument 係辯得到嘅， 嗱、啊，我就有少少即係叫做講多一句，就係話，即係我知道，我即係叫啲獨派嗰啲僆仔，即係我當咩啦，即係想再勸一勸，即係唔好聽阿遭殃講嗰啲咩武裝嗰啲嘢，即係而家我俾你咗幾多人啫，我俾你真係攞少攞嗱，真係衝入去禮賓府，我當你做曬所有嘢，我當咩，你搞唔搞一件改解放軍先？ 啊， 你根本呢樣嘢其實你做唔到。 阿 Sam 呢個論點其實我哋幾個星期之前都講過啦，跟住阿盧斯達就話我哋呢啲論點係擁抱泛民嘅觀點，其實我哋呢啲觀點先至係實言嘅觀點啊嘛，我哋係講個政治嘅現實啊嘛，就係呢班友唔夠膽啊嚇。 即係其實佢哋唔好淨係諗住香港個區，因為香如果你真係港獨呢樣嘢，唔係淨係香港自己本土議題，一個世界甚至國際議題， 當然國際議題 嚟啦，只係考慮。是啦，你不是想中国同自己同要想西方国家怎么 样，你不是非洲的一个部落的酋长国啊，大佬，这里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如果你是一个非洲的一个的游牧的酋长国，那当然你是可以是一个很 local 的一个议题啦，一个地区的议题啦，但以香港这样的国际城市就是一个国际的议题啦、啊、OK， 喂阿 Sam 多谢晒你电话先，好不好，今晚电话比较多，不好意思， 唔该晒， okay， 加油啊，继续，不要怕，不需要不开心啊， O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拜拜。 好啦，我哋再繼續接聽下一位益友啦。 好啊， 即係你諗下，我哋其實咁多年以嚟咧，我哋一直係緊守我哋個專業操守，就係你打電話上嚟咧，係唔需要擔心我哋係會外泄嘅嗰啲私隱，係就唔似呢啲咁嘅人咧，就中意出賣，仲要查下你嗰啲咁樣嘅嘢去出賣啊。OK， 就係嗰個分別咯。OK， 我哋喂，好啦，早晨。到你啦！ 喂，早晨，阿四啊，喂，又系我啊， 系，我又系你，系请讲一下。 系阿、你好啊，神区做阿黎昂同埋各位益友， 系你好， 系上次打嚟啊，赞晒你，今次我想赞下益友，因为咧， 系 我本来预备好多嘢讲嘅，但系咧啊，俾佢哋讲晒，即系唔系佢哋好高质素啊，其实我咁讲，即系 系多谢啲益友， 多方面切入，即系你睇譬如好似因为呢件事发起咗，我就八卦地去睇晒两边嗰啲嘢啊嘛。 系，哇！你真 咁我就有睇到，譬如喺阿遭殃嗰度啲留言。 系。 咁我其实有啲惊，我觉得咦，点解而家啲人谂嘢咁恐怖嘅？即系我讲支持佢嗰啲。 吓，点解咧？有咩？ 咁佢哋开始比较。 系，你请讲一下 吓。咁佢哋有啲评论嘅比较话班益友幾低能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我今晚聽曬成晚，我覺得喂，如果你有聽嘅，你都知個分別喺邊啦，係咪？ 就高質好多咯，真係論點對駁咯。 係啊，同埋雖然好多嘢俾益友講咗，但係有啲細眉細眼嘢，我想講啊。 補充好啊。 嚇其實我想講下關於 Marco 嗰件事，即係佢話當初有人打電話俾佢啊，遭殃啊。 係啊係啊。 就話男系一个钟都 spare 唔到出嚟，诸如此类有个咁嘅说话咧，咪 系？ 佢觉得好似被威胁啊嘛。 嗯， 要一定要去埋啲 radio。我心谂，你弱智啊？ 你可以唔去噶嘛？ 乜系啊？同埋最主要，我觉得一件事系呢种系某种成年人嘅社交辞令嚟嘅。其实我觉得 系， 即系咧，譬如我话喂神区，即系我当我同你好老友。 是 喂神區下个礼拜食饭啦，嗱你唔嚟我嬲噶咁样，喂唔通你真系觉得我威胁你咩？ 系， 如果你连呢个例子都拎出嚟爱嚟做支持你嘅论点，我真系觉得你真系有够黐线啊个人。 系， 同埋头先有睇，我见到啲益友 post 咗话，佢哋中央 post 咗你嗰、那个。 啊、地址嚇，貼、地址就係中意做呢啲無謂嘢咯。阿四佢哋， 跟住之後又有益友話佢驚，就即刻刪除。 係有刪除咗噶，係啊。 嗱，你講到你自己咁巴閉，好似即係好似好有策略又成咁樣，咁你其實做一樣嘢你都唔諗。 即係呢啲咪就衝動咯？你諗下佢燒垃圾桶都係衝動嘅啫嘛，其實係。 我就係最想講呢樣嘢，今晚就係、是、喂。你哋話要可能話對抗共產黨趕走呢唔知咩支持類啊咁樣，喂佢由以前燒垃圾桶到嚟而家暴力地點嘅完全佢都唔係對準政權嘅， 係咪對準仇視？ 如果佢 對準一個嘅不同意見嘅人啦嚇， 係啊，如果佢話 post 咗你嘅地址，跟住仲即係怂恿啲人可能幫你嗌外賣，咁你其實害到邊個？害到間餐廳同送外賣嗰個人，邊害到你啫？ 係啊，你打開道門我唔食，得咯黐緊線。 就唔係我買咯，係可以報警嘅，因為其實都係係啊。 係啊，係啊，所以我就係話你喺呢個 moment， 即係我諗佢哋喺呢個 moment， 佢哋係想抓好多人去支持佢哋，你但係人哋見到你專係用埋曬啲手段係愛嚟支持自己嘅咁樣。 是得不到民心的，其實阿四，我覺得他們現在是越來越氣急敗壞，就不停用一些即招數諗住升級。其實老實說，你說他這樣來到叫外賣是陷害不到我，當然是。其實他放那個炸彈，即是說什麼燒垃圾桶的炸彈，其實後來原來是發生爆炸的嘛。你說對準政權，如果剛才阿雞丁打了來見證，他那晚在場的嘛，如果他那晚走快半步走去個垃圾桶隔離嗰度，喺度嚟夾夾共喺度望咧，咁其實炸到佢咧就已經係大鑊噶咯，你明唔明啊？ 係真係公保雞丁，到時真 係係啊！到時就真係真係喂，到時又唔係你到時唔係增加政府成本喎，你係炸死啲無辜嘅示威者喎。 係啊，係啊，所以我咪話咯，即係 你狗急跳牆呢班友嚇， 唔係對準政府，你夠姜你自己咪。打揸把刀揸禮賓上好乜都，即係我唔鼓勵啊！我舉例， 係唔好鼓勵呢啲暴力行為。 舉例好啦，鼓勵絕對唔鼓勵嚇。同埋我知好多人打嚟，我最後想彎噏一樣嘢就 係， 你又即係佢哋又喺嗰個拉嗰度又話要留人隻收，又 post 你地址，又放火燒垃圾桶，諸如此類。係咁，其實你係黑社會定咩咧？係 啊， 即係你提倡你想抓嘅抓嘅人。是想宣揚一個咩 message 係信我者昌噶嘛，即係意思。只要又冇 marketing， 又冇 management 嘅，根本冇得佢哋。 嚇！即係好似恐怖組織咁啊！呢班友係 恐怖組織啊，係啊。 係啊。明白。 阿陳哥，我唔阻你咁耐，知好多人打嚟。 係，唔好意思啊，阿四，多謝曬你嘅支持先。 OK， 好，拜拜。係啦，真係唔好意思啊，今晚我哋電話咧就係真係非常之多。喂，咁啊睇到姜哥咧，多謝佢嗰個嘅即係支持啦。啊，咁咧即系姜哥真系好好人嘅，咁佢系吓，咁咧佢话听讲神区家居地址咧就系被公开，似乎咧系间接恐吓佢，佢又可以不惜一切保护神区，够胆就嚟，多谢你嘅支持先啦，姜哥吓、啊。好啦，我哋咧就系听下一个益友嘅电话啦，因为唔好意思，因为我其实见到佢系即系似乎系想打嚟好耐噶啦，但系我唔知佢瞓咗未，我哋试下打俾佢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如果唔通嘅话，就下一位啦。啊，唔好意思啊，因為太夜啦，依家係。咁但係夜之餘咧，我哋嗰個 YouTube 仲有1650位益友啊。喂，早晨。 喂。 係，早晨。 偉成，佢哋好。 係 Marco 啊，係咪？ 你好。 係。喂，你好。 牛哥你好，牛哥。 喂，你好，你好 ，Marco。 係。 唔好意思啊。 我今晚咧想講一講咧，係頭先我聽日牛哥有講到，就係話喂響公眾。嘅地方，其實私下嘅地方係噶嚇。 係。 我舉個例，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強姦啊，入屋爆竊啊， 係， 殺人啊，放火啊，呢啲咁嘅樣。 係。 咁呢啲係刑事罪嚟嘅。 嗯。 好啦，如果冇，就算 even 私人地方啊。 嗯。 几条友坐喺度讲，假设阿 A 就话：，喂，我阵间去打劫金行，我就揸车。阿 B 就话：好啦，我睇水啦。阿 C 就话：喂，我阻人啦、到时点咁样。 吓、 啊，就算冇打劫，去到最终， 吓、 啊，有证据证明呢啲人喺度密谋去打劫， 系 刑事罪行系讲个动机噶， 系。 是吊拉得的， 即是讲动机， 是照样到你去打劫银行或者打劫金铺的。 是。那我很清晰了，我明白了。那你如果有些人在那些这样的，不管是公共或是私下的处所，而是因为其实公共是比如网台，其实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变了。那他不停去煽动了出一些暴力的行为的时候，那其实是会堕入法网的，是不是 Marco？ 就算喺而家唔系讲23条，唔系讲言论自由， 系 唔系讲譬如公安条例，唔系讲社团条例，咩都唔系讲，净系讲现行嘅刑事条例。 系 你清晰表达我将会犯一个刑事罪行嘅动机， 系 都已經係構成咗。 你真係咁講噶嘛？講出嚟噶嘛？ 嗯。 咁嘅話咧，就真係有合理懷疑。 係。 你係會去干犯一個可拘捕嘅罪行嘅喎。 嚇、 啊！咁啊，警察就有權拉你嘅咯喎，上到法庭嘅官就咁咯。咁告嗰個係咪告唔係告你？喂，你刑事诽谤唔系告你呢啲嘢，系直情系告你 系 策划去干犯嘅嗰个罪行系同罪噶。 系嗱，大家听清楚个严重性啦。 喂，你讲呢啲嘢唔系讲紧话喂嗱、我阵间呢间戏即系最经典嘅例子啦，即系戏院火烛，跟住诶火烛啊咁样，跟住你乱鸠嗌。咁個戲院啲人，哎呀，走啦走啦，逃命啦，跟住踩死咗人。 係。 咁呢個就刑事嘅拉布嚟㗎啦。嚇！呢啲。而家都唔係講緊呢樣嘢，而家你講緊你會犯呢個刑事案件啊嘛。你講清楚你個動機啊嘛。 嚇！ 我嗱，我而家我冇講過邊個人啊。 嚇！ 因為我驚俾人公開我屋企地址啊。 係，明白。 嚇！ 係啊，嚇！ 咁咧。 嚇！ 呢、這个人系做过辅警噶， 吓， 佢系知呢啲嘢噶，佢系识呢啲嘢噶， 系噶其实。 咁你无端端去到一个机构里边，系一个even a narrow class 系 吓嘅一个网台里边，唔算系大众传媒啊， 系 里边你咁样样做。你唔识嘅，咁就真系冇嘢讲喎。啊，我完全我都唔识呢啲嘢噶，我唔识咩法例噶，屌我鸠噏啫嘛。即系咁，诶、哎，咁都，诶、哎，咁你下次你就吓、 啊， 即系你点样样去表达啦吓。 系啦系啦， 但你唔系、啊，你受过专业训练噶、 啊。系啊，其实系好 重要警察， 嗯， 你针对性。去學習刑事法例嘅、哦， 嗯， 啱唔啱啊 ？Even the Ox 都好，你都系咁樣喎、哦，咁變咗，我覺得就好清楚嘅，即系呢樣嘢，我嘅睇法裏邊，咁、大家去 judge 咯，我反翻轉頭，如果將來有另外一个港独网台，你请我去，去做嘉宾，或者我申请嚟做你嘅嘉宾，你俾支麦我，我可唔可以讲介绍点样？或者我密谋去杀咗嗰个人，跟住点样煮嚟食，跟住成个过程我喺度慢慢讲，要加啲乜嘢五味料落去，咁咧？ 系 你容唔容许你俾支麦我咁做咧？ 系，梗唔得啦吓。 而节目主持人嗱。本土台就唔同啦，即系阿神驹啱啱啊，你自己喺度笃机，你自己支麦喺你自己面前，啱啱啊，个口亦都系喺你个脑下低。 嗯， 好啦，节目主持人有佢嘅言论自由， 嗯， 个台有自己嘅编辑嘅自由， 系。 Even 呢一刻，我唔系 my radio 嘅一份子， 嗯， 啊，但好简单啫嘛。 嗯， 啱唔啱啊？ 嗯， 专栏作家，你个 column 里边你写嘅文字系有你文字嘅自由啊，创作嘅自由 系， 但系个报纸都有佢嘅编辑自由嘅、哦， 系 嗰、那个自主权嘅、哦，啱唔啱啊？编辑权力嘅、哦， 啱系啊， 咁点样去 judge？ 嗯， 点样去 judge 你嗰个节目里边？ 嗯， 系 appropriate。或者 inappropriate 呢样嘢， 嗯， 除咗个节目主持人可以俾意见之外， 嗯， 个台当然亦都可以有佢嘅立场，有佢自己嘅意见啦， 嗯， 即系唔好句句上升到就话喂，佢唔俾我请边个嘉宾啊，或者乜乜问法啦，我净系讲一点啫， 嗯， 我就讲一点啫，我亲口同一啲主持人讲过， 系 我亲口讲嘅， 系。 OK， 系， 诶、哎，這个节目咧，常任主持人， 嗯， 系啊，仇思达， 系， 佢过嚟嘅， 系 ，OK， 系， 咁你做你嘅节目，你主持你嘅节目， 嗯， 请你尽力做好你一个人做你嘅节目，而唔系响网友都未认识你嘅情况之下，你将佢演化咗做驱歌会客室咁样。 我明白你意思啊，吓 咁 我明 白你意思、啊。究竟喺度做紧乜嘢咧？ 吓、啊，即使为一个新人，喂阿 Marco， 因为我恐防嗰啲益友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咧，我就系讲下啦。即使话有一啲嘅网台啦，当然我唔讲边个啦吓，因为 Marco 唔想讲，因为唔想个地址俾人公开啦吓。OK。有个某网台的曾经做过 Ox 的叫做的新的人就主持啦。咁佢做主持的时候呢就未学行先学走，连自己最基本的功夫呢都未学晓的时候呢就不停咁样请一啲唔同的人上去做嘉宾呢就变咗回客室咁嘅形式。我冇理解错啊 ,Marco。 好啦，咁唔个节目系你嘅。 系。 你自己去做嗰个节目。 系。 都未企得稳啊！ 系， 咁你就哦，哇，个个礼拜都即系咁样样， 嗯， 吓、啊、等等咁嘅、嗯、情况。喂，我提过两次嘅，其实呢一样嘢，唔系呢啲唔好讲啦，啲根本去到而家呢个情况咧，已经讲嚟都嘥鸠气，根本就 系、是、系啊，已经去到贴人啲、 就是，我而家好惊噶， 系啊，贴地纸 啊，公开承诺过，咁啊，我已经执不在其位， 系。 以過去我認識的呢班即係一啲人嚇，咁、啊、我而家都盡量我唔講，即等於黃台仰同梁天琦。 係。 咁一六年成個過程裏邊，我一句都冇話鬧過佢哋。2015-2016年，台仰話要開 Channel I， 係。 我唔知道我有冇公開講過。 係。 台仰當時係經我。我去到立法会同阿黄山倾过噶， 系 系好大方咁样， 嗯， 去问黄山，黄、嗯、山都好大方咁样答，唔会有问题啊， 嗯， 唔会有问题噶喎，呢样嘢 系， 我仲私底下 系 当时。我唔係想認屎認屁噶，係譬如阿台有啲人問話，喂呢個器材應唔應該買啊 ？Marco 或者乜乜乜，我話你唔好買住啦，因為我哋有，我借俾你，你試咗先，啱用你還翻俾 MyRadio， 跟住你自己買啦。 其實 Marco 好噶，我有啲技術嗰啲嘢，我都有好多都有請教阿 Marco 噶，佢係好有心去樂於去教人嘅呢樣嘢係嚇。 唔系，唔好讲教，即系唔好讲一 即交流啦，咁样啦，交流啦吓， 系交流啦，系啦。咁点解台仰可以咁大方？ 嗯。 Even， 我都唔好讲另外嗰个啦，因为人哋唔涉及呢啲嘢。 系。 我意思系，就算你听日有支咪， 系。 我巴撚閉啦！我聽日有支麥， 係 唔可以咁樣樣咯。 嗯， 從呢一點裏邊，即係喺待人接物裏邊，天琪同台仰當時即係有關 Channel I 同 My Radio， 係 點解可以即係 simultaneously 同步進行嘅咧？ 係 咁呢個就好明顯係人嘅修養嘅問題啦。 嚇！ 咁系咪当时话未去到2016年选举前嗰半年，阿台仰同天琪就拉得走，即系咁样。 吓、 啊，你叶普成乜乜乜，即系咁样。 嗯。 冇喎、啊。 嗯。 系去到临选举之前。 嗯。 七日嘅事，先系完、啊。 系。 即系我要讲清楚，当时 嗯 系选举前唔知七日定十日，我写咗日记簿里边嘅。 系。 先至同即台仰同天琪都仲系 My Radio 嘅主持人嚟嘅，所以当时热狗讲话喂乜乜乜乜乜出卖啊乜乜乜啊冇咁嘅事啊，佢我哋个台嘅主持人，我当然系要撑佢啦，系撑到选举前嗰十日八日噶。咁你而家呢个情况 系 响都冇十日， 嗯。 你话我要离开呢个台啦，呢个台把捻啦，即系咁样。 系 之前嗰几日，你就讲 呢个武装行动 啊，乜乜乜 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嘢啦吓。我讲点解我自己无端端会响唔知礼拜六定礼拜日，我自己出咗声明，即系话喂，唔系呢啲唔关。 系啊系啊，我哋见到系。 我冇策划过任何武装行动。 系。 因为我意识得到那个严重性是可以是怎样样。 是。 尽管他讲的那一刻我不是那个台的一份子。是但是我在很早之前很短期之内我依然是。 是是。 啱啱啊 啱啊是啊。 那我就会 牵涉的可能会。 我就会觉得 嗯。 这个不是爆音毒是什么呢 是。 是吗 即系呢啲咁嘅嘢，好老实讲啦，你公开咁样公开 地公然地吓 去讲呢啲嘢， 我唔知，譬如话我唔知阿黄生， 嗯， 或者阿谢公， 嗯， 或者whoever， 嗯， whatever party， 嗯， 系佢哋嘅敌人， 嗯， 我要讲清楚， 系 my radio， 系 就我系2月27号嘅 last day 啦，吓我有病， 系 好啦。 你保重 去到我只是讲到2月27号 嗯 冇欠你哋任何一个人。 是。 无论个台 是。 制作组包括我控制员等等是冇人即是冇个机构是冇欠你啊。 是。明白。 你闹阿黄生 是。 阿黄生咁条数是佢嘅 ,ok? 嗯。 你我唔知佢有冇闹个台长啦吓，咁、 嗯、 好啦，但系你闹埋 radio 嘅话咧、 嗯， 你知唔知道呢一个台响12年之前 系 一路去到12年、13年、14年呢啲日子里边，唔系、嗯、你对唔住，唔系净系你响15年之后见嘅呢啲控制员呢啲乜乜乜乜呢啲人， 嗯。 前人是俾咗好多好多努力， 付出嘅系啊系啊。 你讲紧你去坐几年监做义士， 系。 响电话而家呢个我讲紧嘢呢个我呢个机构系付出咗11年啊。 系。 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应该话俾佢哋听。 系。 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喺呢一个现实政治环境里边，你哋搞港独有几咁痛苦。 吓， 我只系知道喺 my radio 最艰难嘅时间， 嗯， 得几度落毛毛雨，淋住雨冇资源，挨到半夜，喺湾仔里边几个控制员匿埋喺度，仲要悭钱食炒面食粽嘅日子。 系。 翻到屋企系凌晨3点2、3点，系淋到雨涌，嬲到湿透嘅。 嗯， 个台系咁样挨翻嚟噶。 嗯，系应该好好保护佢啦，当然系要吓。 你话诶阿黄生得罪咗你，或者你唔知点解咩咩咩咩咩，即系咁样样，个台冇害过你、啊。 嗯，系啊，同意噶。 你点解要咁样攻击个台咧？ 嗯。 我最痛心的是这件事、 嗯、 半讲笑去说、 嗯嗯、 骂黄生黄生根本完全即是他经常都说披浮撼大树 我都不明白披浮是什么来的其实、啊、即你骂他 他不会有什么我想他不会有特别大感觉的、 啊 骂他家人这个就是过分了、 嗯 人家家人不是从政啊嘛。 是没错。 Even 究竟人家家人是不是香港人都是一个问题啊。 啊 我都不知道啊其实啊。 啊。 咁你骂他家人做什么呢 嗯。 这个很奇怪。 嗯。即是这个 我听是陈哥我听你的节目。 是。 其实我听到我自己眼都痛啊。即是我 其实很辛苦。真的希望你 早啲休息。咁我咪话你，即系嗰个内容同埋使到人嘅情绪好差， 嗯、 真系。 嗯， 我公开讲过。 嗯， 卢思达。 嗯， 周树峰阿周仔。 嗯， 毛莽斋。 嗯， 杨日朗， 系 我会视你哋，我会用对待台阳同埋天琪 系 嘅方式对你，我一句都唔会公开闹你哋。 嗯， 在公在私 系 都 明白， 但系如果即系你会咁样样继续落去， 嗯， 特别在于我嚟计，你对 my radio， 嗯。 即系恶意攻击嘅话咧， 嗯， 即系你系会使到人哋，会使到有一啲人啊，唔系净系我，其实个台前人好多系有付出嘅，嗰啲人系唔出声， 嗯， 默默睇 ，even 加拿大都有人问我啊， 系， 究竟为乜嘢咧？ 啊 ，my radio 害咗佢哋乜嘢咧？ 吓， 阻住佢哋搞港独咩？ 吓，当然冇啦呢样嘢吓。就是純粹的一個攻擊， 我想他們應該放大一點眼光， 是 放大一點眼光， 是 看一下， 是 這個機構是有歷史的， 是 不是只是你眼前的那些利益的， 是 你有你的理想， 是 前人， 是 也都是有他的理想才會這麼努力 去做這些事，如果不是香港有哪個網台11年呢？ 是沒錯，是 这个不会巧合来的。Channel I 会不会有11年呢？我不是嘲笑 Channel I 执笠吧。 是 ,OK, 啊。明白。 是吗？即是不是天跌下来的嘛，即是他们怎么会这样的呢？ 嗯。 还有 ,Even 很多人不同意萧生。 是。 但他讲了一样东西。 嗯。 你帮那个机构去合作、嗯、去做事、 嗯、 就算不能合作、 啊、 如果你走出来你就在数那个机构的不是的话、 啊、 对不住你在个社会你都是无法立足的， 当然其实这些这样唱衰旧老细的东西是很差的行为来的、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是出来打个工都知道的，一般就是即如果除非是很大的冤屈或者是欠薪各样、啊就是 去投訴之外，一般來說有些事就不會這樣來到去即 作出一些這樣，尤其是這些莫名其妙的攻擊行為，什麼事要、消滅國民黨在香港的爪牙等等，這些這麼奇怪的，即你用這些這樣 的名義來到去作為出師有名，其實就是傻的，看得出你是這班人在搞屎棍咯、啊Marco 你保重啊，保重身體，因為我知道你的眼睛就是、有些眼疾、啊、即是希望你不要那麼、激心啊，這件事真的、啊、保重身體要緊啊， 是啊、我如果血壓高呢很嚴重、啊、我神區不好意思，各位網友不好意思，我說不到下去了、我應該這樣 說， 你對個台有不滿， 是 你對个管理方法有问题，有不满， 系 等等所有嘢， 系 你私底下去倾， 系 去呻，呢个都好合理。即系譬如我对旧老细我不满，我对我旧嗰间公司，我唔系讲埋 radio 啦，即系讲第啲或者老细或者咩，你私底下当然会呻噶。即系我譬如我同我朋友呻， 系 我同我阿妈 WhatsApp 喺度呻，咁样呢啲好正常。 嗯， 但系你唔系你公开的攻击，即是讲说 My Radio 没有言论之后，我反张学文、有哪一个人是阻止个或者指示他去个节目里面讲什么呢、 啊、 我想我肯定 是、哦、他说有证据、我不知道有什么证据啦，咁即系，但系如果你有啲嘢系危害到嗰个嘅运作嘅话咧，其实都系 个证据咪好可能就系嗰个啦，即系话你唔好你个人节目嚟噶，你唔应该演化为会客室噶、哦。 吓、啊，就系、是、外就系呢啲吓，咁好无聊啊吓、啊啊。 好啦，仲一点 系 啊，头先你讲起唔俾嗰个我唔想开个名 系， 即系话。一个独立的主持人， 是 他请一个嘉宾， 系 请一个嘉宾， 系 跟住就话诶唔俾阿 A 上嚟，又唔俾阿 B 上嚟， 系 咁样样， 系 咁有咩问题咧？ 吓， 我又觉得好奇怪啦。 吓，即系请嘉宾嗰方面有 我真系完全谂唔明嘅。我谂佢真系完全即系讲呢啲嘢，佢系完全唔理解。 系 即系话喂，咁我可唔可以而家行入去 CR One 嘅直播室我讲嘢咧？ 啊，咁都系唔得啦，吓，同意。 梗唔得啦。 系。 系嘛？ 系， 即系唔系话筛选嗱，有关邀请嘉宾，你可以邀请任何人上嚟，但系对唔住，个台系有编辑权噶。 系，同意。 唔系完全冇 say 噶。 系。 唔好误会啊，呢一样嘢。 吓。 Even 你做完个节目，成个节目完咗。抽起佢都仲可以啊， 吓， 亦都唔需要同个主持人讲任何解释。 嗯， 呢个就系个台嘅编辑权咯。 嗯嗯嗯，都系最终嘅呢个系吓。 喂，呢个当然啦。 嗯，每一个传媒机构都系有咁样嘅权力嘅，呢个其实系。 系啊，即系我就谂唔明，可以咁样拗咩言论自由？呢啲嘢，即系。我对唔住，我上台做或者一段时间啦。 嗯嗯嗯。 CR2，我当年都会连张纸俾啲 DJ 话俾佢听，喂你呢个 music show 要 cut 乜嘢歌啦？ 吓，其实呢个系指示嚟噶，咁你可以话佢干预个播歌自由得噶喎？ 系咪佢干预啊？ 吓， 系嘛？ 吓， 即系 cliche， 即系。你哋嘥氣，呢啲係根本係， 係， 即係冇做過傳媒，你做幸運做到個主持人，即係唔好咁樣樣啦。 佢哋三分顏色上大紅 啊！你嗰啲説話 嚇，佢三分顏色上大紅，又覺得可以挑戰撼動啦嚇，就唔係喺度搞呢啲嘢咯嚇。 嗱，即係我唔係針對或者我是回应翻， 唔系你话唔系针对佢，但我你系嘅，你放心啊。 咁我都要，我有冇我又讲言论自由啦。咁我有冇个权？ 有，当然可以讲。 代表2月27号之前，我个职位所讲嘅嘢啊，阿陈居啱唔啱啊？ 系， 佢唔应该咁样，又唔得，我唔系批评你啊嘛。 系， 啱唔啱啊？ 系， 即系我唔系批评提出呢啲质疑嘅人啊嘛。我讲翻喂。咁台冇 regulations 噶 吓，当然有啦，有佢个规章有佢啦， 一定有噶嘛， 系 即冇可能冇噶嘛，即系唔可能话喂我言论自由啊，我节目啊要讲好似阿陈区你咁样做八个钟啊，即系咁样样，咁唔得啦，啱唔啱啊？ 系做八个钟， 即系等等，即系阿陈区你一人台任，即系一个人去完全 hold 晒成样嘢，咁啊当然得啦。 吓！ 但系你个节目时间表下一个钟有第二个人噶嘛？你点可以咁样咧？系咪？咁我要问你啊！节目时间我系要咁样噶，你又影响我言论自由，咁你任噏咩？ 系 即系唔系咁样噶？系咪？仲有一点 系 去到最后， 嗯， 就 系乜嘢？ 而家讲紧点解会讲紧呢啲嘢同？香港独立 吓，又完全无关嘅喎，系啦，完全无关嘅喎，系完全无关嘅喎，吓， 我想大家谂多一点， 嗯， 我咧， 嗯， 过去几年咧，就好多时都见到阿浩天嘅， 系， 我从来唔会同佢倾或者讨论呢啲嘢噶， 系， 即系我想问。 是 香港独立之后 是 and then 是 and then 哈 如果香港独立我不是讲那些什么哎呀什么什么共和国啊什么什么城北不是我不是讲这些、 嗯、 and then 是怎样、 嗯、 如果香港独立之后 and then 就是这样的清算 是 你收档啦 是同意啊这件事即係好差嘅行為嚟嘅， 咁同即係我而家呢刻，我係咪要去支持走西施股啊？ 嚇！ 系嘛？支持习平帝， 嗯， 有乜分别啫？ 嗯，有，佢哋仲话自己，佢哋仲话自己系民主添啊，因为吓， 唔系唔可以咁样嘅，即系唔可以咁样，即系特别话诶，有人贴你地址啊嘛，系嘛？ 系啦， 即系等等呢啲唔可以咁样做噶。 吓过晒嗰啲完全系过晒超过晒噶啦，你又贴又查册啊？ 咁下一步系咪 系可能杀死我咯？又要暗杀啦？可能会吓？ 唔系咁犀利嘅，系咪陈水扁有子弹嗰啲啊？ 吓哦，即系攞嚟射仇视弹啊嘛？ 你会 escalate 嚟到成件事会去到咁样噶嘛？ 吓 咁喂，下次选特首咁样啊？系咪就全部人走晒屋啊？要 吓 即支持本土派嘅都要咁样俾人走啊？ 吓， 因为你讲到咁样喎。 吓， 即系等等，即系勇武抗争唔系咁嘅意思嘅。 吓， 即系我绝对唔觉得话喂出嚟即抽啦咁样叫勇武抗争噶。 吓，烧垃圾桶然之后等人埋嚟先爆都唔系勇武啦，呢啲系啲政府。 喂，勇武抗争嘅对象系咩人先？ 吓，即系唔系一般市民噶嘛？唔应该嗰个炸弹系炸伤一般市民噶嘛？有机会系。吓， 系啦，你即系抽一个唔，你咪撩紧黑警先。 吓， 你唔系啊嘛。 吓， 你撩咩出嚟即系抽？唔好讲呢啲说话啦。 系， 即系唔系只会使，我都唔应该用反感嗰字去形容啊。我都唔知应该我谂大家网友即系益友有个感觉噶。 系，明白你个意见啊，Marco。咁你希望你系保重时间啊，阿 Marco 真系保重身体啊，因为我知道你嗰个眼疾咧系要需要多啲休息嘅，真系。 系啊，我心情好差，我唔阻大家时间，拜拜。 好多谢你电话先，拜拜。好啦，咁我哋咧就系多谢阿 Marco 个见证啦。好啦，喂，头咁啊见到咧，你嘅 YouTube 咧又系有啲即系叫独友啦吓，又喺度扮咩张先生咩内地十几亿人支持神区。唉，唔好再搞呢啲咁嘅白痴嘢啦！你哋班毒友，屌你老尾，即系你当人系白痴咩？即系好低能啊！呢啲人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做人做到好似佢哋咁白痴，净系几廿友喺度嚟围炉咁样系吓？咩叫做？唉，我唔想读啊！嗰啲留言吓、啊，好，我哋听多两个好唔好啊？黎牛。 哦，好啊，冇问题。 啊，听多两个啦，我由尾打翻转头啦，因为依家太夜啦。 好。 Okay? 因为你再喺中间嗰度咧，十二点几嗰啲咧就瞓咗啦，三点半 啦， 瞓晒噶啦吓。整埋啲咩？啲毒派就专系整埋啲分身，仲话我用水泥队，其实用得水泥队最多嘅咧就系毒派，急毒派吓。 喂。 系早晨，点称呼啊吓？ 陈春 啊。系啊，到你啦吓。 我姓杨嘅， 系杨生，请讲一下。 哦，冇啊，我其实有几样嘢想讲嘅。 系， 第一样嘢想讲嘅就，即系关于刘明基要着草嗰件事咧。 系。 我系觉得好，我心系好唔舒服嘅。 系。 因为我会觉得一个人到老年。仲要去外地嗰度， 系 去着草啦，咁 啊走佬啦，系唔舒服啦，你个心吓，跟住咧， 系我心系好唔舒服嘅，咁但系同时间嘅就 系 我系觉得本土派系咪应该要藉住呢一件事去继续去唤醒？ 換咩醒咧？依家就係要搞鳩仇斯達先啊嘛！你真係又係講呢啲嘢，即係呢啲就鄉願嚟嘅，其實係。即係我想講啊，楊生，我知道你有好多良好嘅願望，但係你話要咩換唔換醒？好老實講啊！第一，聽日嗰班友當然啦，你會見到楊日朗都一定會去泛民舉辦嘅遊行啦，呢個必然嘅，因為我可以話俾你聽。但係問題係，你話叫嗰班友嚟到去咩啊？即係你想點啊？你話本土派換醒，仲換咩醒啫？依家係即係咁樣。 唔係啊，我意思係 嚇。 去到呢一个位置，系咪应该要去，即系去打到呢一个逃犯条例先？ 吓，当然唔系啦，都要打到仇斯达先啦。根据佢哋嗰个嘅逻辑就系、 但系我即系卢思达啊，杨日朗嗰啲，我真系觉得名不见经传，咁我又唔会。 唔系噶，佢哋依家系喂，依家你真系唔知啊！你知唔知嗱？本土派咧就冇人会呼吁听日会去游行嘅，咁样我唔知道你系咪想讲听日游行啦？你会唤醒啲市民，而系呢班急毒友会黐埋泛民嗰度游行嘅，会举旗嘅，一定会噶，睇住嚟啦！听日系得呢班友会去嘅咋？本土派会唔会有一般嘅支持者系会去听日嘅游行？我相信唔多，急毒嘅会好多，因为急毒嘅好想黐翻泛民，我就可以解释一个客观嘅政治现实俾你听啦。至於你話咩嘢咩仲喚唔喚醒，我覺得嘥時間，啲嘥氣，根本就係你，我想你仲想佢哋做啲咩咧？就是、遊行定係點咧嚇？點樣喚醒咧？或者你話集中拉，即係你話要對準政權嘥氣啦？呢啲嘢係梗係先第一啦。嗰班友 唔係因為我意思係我好支持你嗰句戒急用忍， 係 韜光養晦呢一樣嘢嘅。 佢唔同意㗎，佢點會同意㗎嚇？ 我意思就係大家係咪？要静一静落嚟， 吓 佢帮咗一啲需要帮嘅人先， 吓、啊、 然之后储够足够嘅弹药或者一个好好嘅时机， 系 先至去做，而唔系去盲目咁去即系参加啲游行。我觉得依家啲游行已经系完全 哦，即系你又话叫唔好入去游行咁你话又仲有咩做咧？系咪其实都冇嘢做啦？都系你唔好游行。 我意思就系其实即系各位益友又好啊，其实系咪？真系要好深切去谂一样嘢，系咪真系要韬光养晦、戒急用忍咯？即系我呢个系我想表达嘅意思。 即系你就唔同意人去游行嘅，其实 系，其实我就唔同意，因为我觉得完全系，即系你已经系呢样嘢系冇晒作用啦。 O、okay, K， 即系你否定游行嗰个作用，其实就系你想讲，你都要你要讲清楚吓。 系，同埋我表示对于一个老人家。临到中年都要， 即系你个心唔舒服。O、okay, K， 好啦，喂，多谢你电话啦，好唔好啊？阿杨生，好唔好啊？ 哦，好。Okay. 另外我有啲嘢想讲埋，方唔方便啊？ 系，请讲一下。 哦，我纯粹就系、是我有啲怀念兴旺诊啫，咁 系 因为兴旺诊喺度个节目，我觉得好睇啲嘅，有时又夹下你咁样。 吓，明白，我会转达俾佢听噶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杨生。 好好好 ，OK， 好，拜拜，好啦，咁啊，有个 B 妈妈就话对佢哋嚟讲咧，依家就系一个好时机打倒神佢，我就话俾你听，佢哋会觉得好好时机咯，但你点打倒啫？凌晨3:30、3:30嘅时间，1400位嘅益友喺 YouTube 睇紧 ，Facebook 仲有百几位，即系1500。我想问你点样打倒咧？唔系冇群众基础噶，我哋系吓，你点样打倒？你要打倒神佢唔紧要。啊、你怎样打到呢？你有什么阿乔文呢？是不是论点对驳呢？是不是展示出一个急毒的蓝图给人看到呢？不是嘛，你就贴地址和说人收共产党钱嘛、啊、 OK， 好了，我们听下一位益友电话了、 啊、好了，电话是正在接通当中、啊 喂， 早晨，请讲啊，早晨吓，到你啦。 系早晨啊，陈君，我系阿泰国嗰个阿华。 系阿华，请讲一下。 系啊，好啊，就泰国。 你讲，我记得啊，记得。 好得啊，系啊。 我打俾你啊。我话阿陈君，我对香港真系非常之忧心。 系，点解咧？ 即系香港咁啊，郁文成日话香港未来就系呢班年轻人。所掌控咁樣嘅咧， 好、啊、恐怖啊！ 咁但係呢一班係啊，呢班年輕人咧就係我俾香掌控香港呢班年輕人就係點燒垃圾桶啊，下雲地址啊，去搞外賣啊， 係啊， 即係香港嘅未來就係呢班有控制嘅，咁我好撚擔心，所以我覺得我移民嗰個理念咧係冇錯嘅，絕對。 唔係泰國嗰啲人係純即係。即係純，即係嗰個叫做 純託，我哋唔搞外賣㗎，泰國人係啊，我哋唔搞外賣啊，去燒垃圾桶啊，我哋唔做呢啲咁嘅嘢，即係正冇好正常，我即係泰國嗰邊去搞嗰啲，根本佢出嚟嗰啲政客全部都最後生嗰個40几岁嗰個人，哋講出嚟次次樣樣，全部大學生真係正常。唔係，其實咧，大家我都知道好激心咧，因為即係佢呢班友又係反骨啦咁樣嗰啲， 但其實如果拉開啲嚟睇咧，你想當年我哋熱狗嗰班，再對比翻呢班十幾友咧，其實就係、是、大家都可能真係太緊張啦。呢、 其實係嘅，佢哋個民意基礎其實可能比熱狗嗰百零友仲薄弱都唔定噶。你都我成日都講啊，阿華哥，你留意一下，得閒留意一下。我唔知道你俾佢哋 block 咗未啦，如果 block 咗就冇得睇啦。或者 我從來冇加過佢哋，所以唔 好啦。咁你可以睇到咧，你留意一下佢哋到底咧，到底佢哋嗰啲友係唔係來來去去都係重複嗰啲人啊？其實你又見到佢哋嘅民意基礎有幾勁啊！即係好似我哋咁樣， 得嗰十幾友其實都好撚攰喎。如果要係咁閒睇啲友咧， 喂嗱，如果你話佢真係有十幾友咧，都仲還可以喎。如果係嗰啲 account 不停都係來來去覆嚟覆去都係嗰啲。人你其實可以對比的 你只要隨便抽，我經常都說你在一個討論區隨便抽一兩頁出來，你就 mark 低一些名字，到底那些名字到底是丟皮奇了多少次，你其實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參與這件事咯，是沒有民意基礎的。即是那些人就說啊，神區真的弱勢了，就來倒台就來收皮。第一，我不是政府就不會倒台，我只要一天繼續開呢我就不會倒台的。第二，我們開到凌晨三點，現在三點半了，仲有咁多人聽緊，咁多億友聽緊。你依家你叫佢哋開個台，會唔會依家係講到即係千四友仲喺度聽緊咧？佢哋個 peak 都冇啦， 更加唔使講啦。 咪係咯？你點會認為我哋億友多嘅呢邊係弱勢咧？我真係唔知呢個弱智啊！真即係講呢啲嘢嘅人係。 係啊，唔係我打個比喻啊，其實我聽嗰班友講咩武裝革命嗰啲咧，其實我係冇乜感覺，我係聽到毛管動。我聽到好低啲嘅，即係好似假，即係我俾佢打個比喻啊！我落灣仔諗住蒲吧溝女，跟住我同條女講咩北爆全陀螺咁樣咧，即係差唔多啦。基本上都係一個道理，即係好啦，戇鳩戇鳩到發屌，人哋都聽到發屌，你乜撚嘢嚟㗎你？ 唔係佢哋 乜講呢啲嘢？ 佢哋好認真地講一啲鳩嘢啊！你明唔明？佢好認真啊！ 認真講啲咁鳩嘅嘢咧，你大佬話我當幾批槍啊？你知呢個出價好撚重啊！即係嗰啲槍甩掹雞啊！好撚重嘅，阿盧斯達嗰個喺嗰個撚盤，係講核突啲啊！打飛機嗰粒嗰啲精都唔知射唔射出嚟，都漏出嚟㗎啦！屌， 你講啊，呢你講啊，華哥。 啊！我講啫，我講呢啲咁嘅核突嘢，我唔係即係咁嘅道理。唔係你講我毛管動大佬，你講武裝革命，屌你話好正啦，大佬。 喂，其實係有其實揸槍咧，你唔好講掹雞嗰啲咁嘅嘢咧，真係。即係呢啲係好專業嘅，其實都係 都唔好講到後座力啦，都未講後座力， 都未話因為後座力 又幾磅重啊，大佬。 好啦，其實好重噶，咁樣係成包米咁重嘅。好啦，跟住咧，仲要係嗰個後座力，你揸唔穩咧，射親自己隻腳嚇。 係唔係啱啱就扭親個膊頭？ 扭親 係啦，咁點唔係點做劍筆啫？咁樣仲劍咩筆？ 係射錯膠嚟， 扭親手指嘛屌！系啦，我就讲啲唔系，大家就大家对呢班友系选数位神区都系，我都系咁话，我都系好捻激捻气。呢班友冇讨论价值噶啦，唉，讲下第二啲搞笑嘢，讲下。 唔系佢个礼拜都搞我嘛，我冇办法唔讲啊，因为系唔系其实我都拉到最后先讲啊，华哥，我同阿黎牛都协商过，即系我哋开头其实有讲好多好笑嘅议题噶，我唔知道你嗰阵时听咗未，就有长毛啦，就有呢一个嘅邵家津啦。同埋有林榮基啦，咁我哋都用一個嘗試用一啲生鬼啲嘅演繹方法嚟到去講，咁但係冇辦法就係、是，咦阿華哥收咗線係咪啊？係 嚇，係咩？ 佢收咗線啊，佢嚇可能斷咗。咁之後我哋就係、是、要嘗試用一啲嘅，嗱我哋冇 cut 線啊，唔好意思啊，可能佢 high 到啦。 真係係斷線。 即係我哋嘗試用一啲有趣啲嘅方法嚟到去講啦，咁但係就即係。咁佢貼我地址，我又好難講嘅咁樣。尤其是我做緊直播啦，依家嚇，咪希望華哥體諒我。我理解噶佢嗰個嘅觀點，其實係嚇、啊。我哋接多一個電話啦，好唔好啊？接多一個啦。 好啊。 太夜啦，因為嗱、啊，暫時收到一個挑機電話，就係頭先第二個嘅電話挑機嘅。 三十秒。 係三十秒嗰、那個，係啊，你又記得啊？OK。好啦，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哎呀，华哥都话断咗，系唔好意思啊。早晨，点称呼吓？ 早晨，我想姓傅嘅。 系傅生你好，系。 好似有 delay 嘅嘛？ 系啊，会有 delay， 网台系咁噶，系啊。 delay 几分钟啊？听紧嗰阵时应该仲系上一个嗰个时间。 系啊，会噶会噶吓，唔紧要噶，请讲啊，依家 live 紧噶啦。 哦，好啊，冇啊，我净系想讲咧。 系。 人哋話佢即係咁鬱敏教佢哋要讀多啲書先，佢哋又唔 like。 係。 好啦，人哋講台灣，你又講台灣，你識台灣幾多人啊？ 嚇！識吸毒派嗰啲咧，又係台灣嗰啲吸毒派咯，佢哋識。 佢哋就淨係識嗰幾個，可能誒時代力量嗰幾個台灣綠色嘅友， 啊綠人啦，係啊綠色人， 係啦綠人，你覺得南面人係戇居嘅。如果係咁啊，你係即係學下，即係你係做緊鄭松泰啲嘢咯。你唔通台灣高雄選啊同胡國基夾埋咗係傻嘅咩？唔通你有眼睇噶嘛？係咪先？ 係 輸人嘢又唔識。喺度勾勾亂咁笠，亂廿四，啊佢又話又話佢玩笑佢，喂有時話你話你好嘅就有啲嘢，喂冇裝革命，講真，香港有幾多人係想獨立啊？你啲想係想嘅，信唔信？ 喂想嗰個民調都係，喂我諗咧，即係佢哋咧。不要以為第一不要以為香港獨立就是金科玉律就不能夠被批評，第二根據多次由港大中庭要的民調，那他夠權威沒有？根據港大中庭要的民調，最高的時候16年都是10%多，跌到現在只剩個位的數字，就不要真的覺得這個呢就非支持不可，就不能夠接受批評，然後就因為有人批評你咧，就係因為我收咗共產黨錢要接工程咧，而去批評你，就講啲垃圾。你根本上係離心離德嚇，冇人支持。 批評你有時係唔係話嗰樣嘢好定唔好？喂，你唔好咁戇鳩啫嚇。 嚇，咪就係因為佢哋做埋呢啲咁嘅嘢咯，越嚟越少人支持咯，係會。 明咯，見到你都怕咯，你咁樣講，咪講真。 我想你支持港獨啊，都唔會支持呢班友啦，即係嚇。 就算我就算係，如果真係俾你哋成功搞得掂啊，我第一個著草啦，大佬。 我哋睇下著草先啦。 你都要走啦！如果佢哋成功搞到，你唔走啊？ 嚇，咪走唔到噶啦！如果佢哋成功搞到，我就俾佢千刀萬剐噶啦，就拎出嚟斬噶啦！你知唔知啊？佢咁憎我 嚇，你千刀萬剐，恐怖包食死你啦！ 嚇。 帮你爱汉买啊！成街麦当劳汉堡包你吃晒佢啦，已经要 吓阿灿咩食汉堡包吓、啊？好啦，喂， 小气，我唔阻你。 你仲冇咩补充 ？OK， 好啦，多谢你啦，富生，好唔好啊？ 好啦， 好，听到你嘅意见啦，拜拜吓。咁、啊、咧就系、是。即我都明白的，即呢幾條友我哋都成日，其實你咪有嚟嘅，我哋背後其實有傾嘅，即我哋個節目有啲咩嘢嘅題目，啊、就唔係我哋 live， 即我哋又唔係 freestyle 咧，又唔係意識流咁樣啊，即中意噏到乜就噏乜，其實就唔係，我哋背後係有 agenda 啦，當然係 set 咗，咁但係問題係我哋已經擺到最後先至講噶啦，呢一啲咁嘅題目係，咁啊估唔到佢就狗急跳牆就貼，即貼啲地址啊咁樣出嚟啦，嚇、嗯、貼我地址啦。咁呢啲係好無恥嘅行為啊！其實係一定會去呢一個投訴嘅。你就算刪除咗咧，我都有 cap 圖嘅，咁樣係嚇係有 cap 圖嘅。你我係會引翻出嚟去投訴嘅嚇，因為唔可以俾你啲咩人得逞嘅。你根本上係想我哋嘅台係收皮滅聲啫嘛，阿楊日朗嚇、啊，你呢啲係爭取緊港獨咩嚇、啊？你啲唔係爭取緊港獨啊嘛？喂！頭先我哋最高峰嘅時候，2800多位益友喺度見證住你嗰啲咁樣嘅劣德敗行，你點樣同你嗰啲咁嘅友解釋啊？我諗就算你吸毒友裏邊啊，都唔係統一嘅意見去支持你做呢啲行為啦。同埋你再去咁樣用呢啲咁樣嘅人格謀殺啊，呢啲咁樣嘅招式嚟到去對付我咧，你只會離群眾係越嚟越遠嘅啫。你係失民心嘅呢啲嘢。当然啦，佢唔会听我劝告，我专登劝佢嘅咁样系。 你讲咗佢就唔会做。 但我讲咗佢唔会做嘅，佢会继续搞，我哋继续搞啦，你继续啦、啊、其实会系越嚟越多唔关事嘅人，就会睇得到你啲乜嘢咧，会睇唔过眼嘅、啊、因为就系批评咗你嗰个依家吸毒咧，系不可行，就俾你咁样搞啦、啊、你话你坐嗰两年监系易事就大晒，可以咁样做啊？我一早已經講咗啦，頭先我哋講戴耀廷、陳建文嘅時候，唔係你坐過監兩年監就大撚曬嘅。你而家做埋呢啲咁嘅嘢，你仲有咩光環啫？你自滅啦，楊日朗、劉耀文啊，即係垃圾，即係未見過咁垃圾嘅人，即係用埋呢啲咁樣嘅手法，就以為可以係對付得到我啦，要我滅聲啦，你滅唔到噶，你係斬死我啦，不如 啊，都滅唔到嘅，可能會回魂嘅，咁樣係都會喺度叫囂嘅嚇，嚇、啊啊、夜夜痴纏咁樣樣嚇。即係好啦嚇、啊，我哋做咗五個鐘頭嘅時間啦，咁啊即係多謝阿泥牛咧，即係。唉，唔好意思啊，我都依家成日 overrun， 因為我哋要接多好多好多嘅電話嚇，即係。 明白明白。